是不是跟随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澳洲政府宣布下个月起容许持有合法签证和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外国人入境，包括学生、商务签证持有人以及难民。总理莫里森说，当局亦都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重启国际旅游，加速经济复苏。他说，容许技术工人和学生重回澳洲是国家回归常态之路的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由下个月起，澳洲亦都欢迎已经接种疫苗的日本和南韩旅客到访。报道引述澳洲财长说，安全地向技术移民和外国学生重开边境，有助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澳洲新增1029宗确诊，大多集中在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士州就有180宗病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5至10度。预测本港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至3度。明日稍后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51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2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0点，升2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4.4，跌1.6；阿里巴巴137.1，系跌2.2；美团274蚊，跌6.8。恒大汽车3.92升3.9，比亚迪股份317蚊升17.2，京东集团359.2升6.8，信宇光学科技234.4升16.8，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1.4，盈富基金25.1跌8仙，哔哩哔哩564蚊跌6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2，英镑10.465，瑞士法郎8.397，澳元5.651，加元6.167，新西兰元5.454，欧元8.785。每百日元对港元6.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889。日经平均指数报29,774点，升28点。港金报17,170蚊，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7美元，卖出184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油塘的火警封路，在东元街因为火警，现在东元街崇德围和人宇围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油塘的东元街因为有火警，现在在油塘的东元街崇德围和人宇围来回方向全线都是暂时封闭，不能够通车的。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的道路事故就已经清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段的快线已经解封，一带只是车多。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空张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开始车多，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 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5:39，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4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请嚟香港女篮打 WCBA 第一人李子君嘅启蒙老师任明敏。 港台体坛1、2、3，主持梁礼勤、叶允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大希臘。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的是陆宇光和大希南。大希南你好。嗱，讲一讲咧，关于喺上个星期四晚喺大围发生嘅巴士意外啦。嗱，讲紧就系当晚嘅11点几咧，咁有一架嘅巴士就沿住大埔公路大围段咧，就向住险径方向行驶啦。去到咧近大埔公路同青沙公路交界嘅时候咧，就系、失控倾侧嘅咁。咁啊，结果咧就系有一名嘅37岁嘅男乘客咧，咁就被抛出车外，头部咧系严重受伤，现场咧就系证实死亡。另外亦都有11人咧系受伤噶。咁事后咧就系、警方就话啦，咁啊根据一啲嘅消息讲啦，咁系怀疑司机系行错路啊，咁就铲咗上路中间交界嘅石驳，以致咧就向左翻侧。咁而家呢位嘅司机咧，已经系被涉嫌啊呢个嘅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受伤害咧，系被捕啊。咁啊，大希立啊，呢个问题咧都让我哋去到关注一啲嘅问题啦。嗱，而家呢个嘅车长啦吓，咁佢咧就系、其实都系近咧收工之前咧尾二嗰转车嚟噶啦，亦都系佢揸嘅第二条路线啦。咁究竟啊，佢系咪熟习呢条路线咧？嗱，根据咧九巴嘅讲法咧，其实呢位嘅车长咧已经揸咗呢条嘅路线咧系成5年咁耐噶啦吓。咁佢理论上就应该唔会唔熟啦。咁点解会出现过一个怀疑系入错线嘅情况咧？咁而另外就系啦，亦都系讲到话安全带啦，因为今次咧系伤重死亡嘅乘客咧，咁佢所坐嘅座位咧系未有安装安全带嘅咁，其实而家咧就系即系。 自从2018年嗰个嘅意外之后啦，咁政府都要求咧，就系一啲新登记嘅巴士咧，系要全车啊都装晒安全带啊，咁究竟啊，即系有冇需要都即系更加急、更加快咁啊，去为所有嘅巴士都装晒安全带咧，所有座位啊？ 阿卢宇光，我咧就想将个问题咁睇，你就将个问题睇成系巴士路线个司机熟唔熟习，同埋即系安全带嘅问题啊。不过我咧就想将即系大家恢复下记忆咧，就其实每次有一个严重嘅巴士意外之后咧，就一定会出现一啲检讨同埋改善措施。咁我哋回忆下咧，究竟咧其实唔好嘅，因为出意外先至走嚟检讨同改善。过去有啲乜嘢嘅问题系检讨过咧？一个就系司机嗰个身体状况。即是要驗身啦。第二呢就是司機究竟他的技術是不是過關，或者有沒有經常犯錯誤，就培訓問題啦。第三呢就是說呢司機會不會不夠休息，工作時間過長，就是人手問題和那個編排問題。那今次呢就好像看來是路線和安全帶問題。但是其實呢我看回巴士工會呢又重新提出翻嗰个工时太长同埋嗰个编制唔合理嘅问题，又翻翻转头，因为疫情出现嘅问题。所以我咧第一个问题咧，除咗探讨嗰两个问题之前咧，我觉得唔好次次有意外先至走翻转头咧，去检讨问题，更加唔好旧问题重新出现。我就提出呢一点啫。 系嗱，其实喺2018年咧，都有一个系九巴喺大埔公路嘅翻侧意外之后咧，咁政府成立咗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啦，当时咧就提出过一啲嘅建议啊，咁已经讲到话即系要求咧更加系好咁样去到提升巴士车长嘅训练啦、工作环境啦等等呢啲问题啊。而今次出事嘅九巴咧呢位车长啦，其实佢之前嗰日咧都是休息的，咁所以睇起上嚟啊，就唔存在即系休息唔够嘅问题啦。咁啊，当然啦，即系意外大家都唔想见到啦，亦都唔想好似你头先所讲，真系出咗意外先至嚟检讨啦。究竟有冇啲乜嘢系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吓，咁啊，如果啊，亦都问听众啦，如果要去到即系将啲巴士咧系装晒，所有座位都装晒安全带嘅。大家又赞唔赞成呢？大家惯唔惯戴安全带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同我哋傾下。 40 39 42，哎呀，數到亂咗添。 怕亂就用光學標記閱讀機啦。 今届立法会换届选举选委会界别选民投票的时候，需要在同一张选票入面投不多于亦都不少于40票。 担心数错数的朋友可以用票站提供的光学标记阅读机检查选票上所选的候选人数目，机器不会记录或者点算选票上的选择。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痛在沟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位歌手或者一对本地乐队，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泳儿，今晚7:1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係上個星期四晚咧喺大圍發生嘅巴士翻側意外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但係嗱，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巴士嘅工會代表啦，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主任黎少聰啊！黎少聰你好， 你好， 啊黎生你好。 點解總結今次意外咧？有咩嘅關注點咧？ 因为事件呢，我意外事件是调查当中，我哋唔评论呢个意外嘅吓。如果呢，如果评论呢，可能我哋妨碍司法公正啊吓。咁啊，我自己大致上呢、如果你话重点讲行错路啊、安全带啊，我哋可以大家互动沟通嘅。咁样呢，工会呢，琴日都派咗啲代表呢去问咗我哋嘅千几个会员。咁我哋工会都得出咗个结论㗎啦。 係。结论是什么？ 我结论呢就是我们的前线车长呢就希望不要那么多 order 啦、还有呢 那個重疊 order 的問題是比較嚴重的，有一間廠的 order 的問題重疊，還有我覺得呢應該可能運輸署可能真的要可能要監管一下巴士公司呢，派發這些 order， 每日的 order 可能三日，但是規範了那三日呢，那三條 order， 每日做三條 order 呢，但是有些亂龍有些玩到呢。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講清楚一些什麼叫做很多 order， 即是重疊 order 是什麼意思呢？ 重疊 order 呢可能譬如舉例87K 同 86K 咁兩條線去調亂兩條路線嘅車長你做我嘅我做你嘅。咁可能呢去到頭嗰幾個站呢可能大家重疊一樣即係可能去到七八個站就會分開唔同嘅路線。咁變咗呢揸嗰個車長呢會成日覺得會錯覺咗我唔理佢做咗十幾廿年好三十年好會令到會經常會令到會有重疊編制呢啲問題呢會發生嘅。咁呢都會令到我哋前線感受到壓力嘅。然而可能做咗好耐好有經驗咁。但係呢我哋總括嚟講昨日問咗我哋嘅前線嘅車長站長呢佢哋都好多異口同聲就係希望唔好做咁多 order， 希望可以做一條線，同埋跳飛機呢亦都呢一跳上架車度呢亦都冇乜時間去準備。咁我哋都睇到呢個問題呢都希望真係可以有個總結，或者係約到政府部門再期望約到公司提出希望佢哋可以跟進或者改善即係嗰邊係睇到呢重疊嘅問題，就可能譬如舉例三C 同 EF 咁，佢喺慈雲山北開出可能五六個站至七至八個站係大家重疊嘅，去到九龍塘呢嗰度大家分手分叉路，一個行左行返亞加路街，一邊就行浸會醫院嗰邊，行返去石建美方向去長沙灣。咁呢啲係重疊嘅路線，可能如果你大家交換咁樣去做呢，咁會記錯係可能可能會發生㗎。 黎生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即是路线呢第一就不要重叠得那么多比一日三次即是那类的啦。第二呢就是不要成日转路线呢转得那么快，即是不要转得那么多和转得那么快。你知道呢就不可能呢就是一个司机只可以揸一条路线啦，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的。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要太多不要太快，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是啊，现在呢依然都还有那些呢，譬如我那天开记者招待会都讲啦做一条 46X， 跟着转 800K， 跟着转一条 46X， 跟着转 800K， 跟着先最后转那条 287X。咁人哋我哋前线都话喂你都唔好咁样搞啦。点解唔可以直落做譬如做三转 46X， 做一转 800K， 最后做一条287X 呢，咁係咪會覺得個車長唔會覺得個編制混亂呢，係咪你做落下都唔知道自己發生咩事啦。 你嘅理解係呢個情況係幾多車長係會出現 呢？我睇到有一間廠都我哋昨日問咗千幾個會員呢我哋睇到有間廠係非常之嚴重，呢啲重疊嘅路線即係咁樣委派佢一日做三個路線 order， 包括自己嘅掛牌路線 order。睇到个情况都几有严重。我举例有一条81C 有17个 order， 你觉得有冇问题那个车长记唔记得到有17个 order， 可能两年后都未必记得啦 ,17 个路线嘅 order。我哋早好多年前都同公司协定过，就话叫佢唔好跨区跨厂跨线，同埋叫佢唔好俾咁多嗰啲 order 俾啲政治鬼做，分翻俾啲特別車做。政治鬼咧係唔好做咁多 order， 但係可能呢幾年咧可能真係唔夠人手啊，公司啫搞嚟搞去搞咁多 order 咧。我普遍聽到我哋前線嗰啲兄弟姊妹咧，都覺得好大壓力同埋好攰咯。咁樣做， 你聽過一個車長最多係有幾多條路線喺手啊？ 咁如果你话你睇下佢系咩岗位啦，佢如果有啲通天后备可能过百条添过百条路线佢都识添，咁佢可能佢做惯咗，佢觉得嗰啲路线佢 佢系熟悉，同埋佢有翻咁上下资历，或者系可能佢够经验，佢对佢嚟讲系冇困难。但系有啲系好离谱嘅，将军路线就走出去嚟港城做 order， 可能其他区内线又走，突然间走去其他区内线，唔系佢做开嘅，我哋叫跨区跨线啦。咁我睇到呢一两年来系比较严重啊，即系咁样搞咧，即系我喺年头嗰阵时都同啲运输署或者其他嘅官员讲过啦，迟早发生意外。 黎少聪啊，其实而家即系九巴都发过声明，就重申咧啲车长嘅偏更同埋工作安排咧，都系符合政府指引，甚至好过政府指引嘅。咁都根据一啲即系九巴嘅发言人去讲啦。咁其实佢有时点解即系一个车长会有多过一条路线喺手咧吓？咁啊，因为即系比较好嘅一啲人手资源安排，即系譬如话一啲时间可能系某一条路线系已经有足够嘅人手啦，就将某一啲人手咧就调去其他嘅路线去做。咁其实咧对公司嚟讲系一个比较好啲运用人手资源嘅方法。其实你有冇向公司反映过，即系譬如一啲太多 order 嘅问题咧？有公司有冇回应你哋呢啲嘅问题咧？ 嗱，我哋发生咗呢个意外之后咧，咁我哋都之前咧我哋都有跟进过嘅，即系唔希望咁多 order 咧，同埋而家。发现有好多咧挂羊头卖狗肉啊吓，即系譬如嗰个路线，譬如举例270 A 咁样，其实佢系挂嗰条线嘅挂牌车长，但系咧佢每一日做嗰三条线咧就唔系做呢条路线嘅，咁点解你又要挂正嗰条线咧？即系我哋睇到嗰个普遍情况系严重，佢梗系讲系冇违规操作啦，但系我哋五月嗰阵时。系的，而且个同厂方有一个管理，佢系好离谱啊！同我哋工会讲，嗰啲车长自愿嘅，做一日做四个 order， 五个 order， 佢觉得佢冇错嘅吓，佢话啲车长愿意嘅。我想问下主持人，你觉得我哋车长会唔会愿意做咁多 order 啊？即系我相信咧，呢啲责无旁贷呢啲问题咧，我相信咧，我哋前线你落去啲站头去问咧，个个都可以同你讲噶啦。啊！事實就係事實，你點樣有冇違規操作？你點樣行車時間又唔夠？大埔意外之後，佢一下子喺沙田廠 cut 咗咁多大量嘅特別車 ，cut 咗之後，你邊有咁多人手啫？我將啲人調嚟調去，調嚟調去，即係我哋有個代表話頭，你有個窿揾翻嗰啲人去攝翻落去。我哋唔想做噶，你嗰啲特別車以往係做開嗰啲班次或者嗰啲時間。佢可能係做兼多兩條線嘅嚇，本應自己做嗰條線，但你 cut 咗嗰啲特別車崗位，嗰啲崗位做嗰個時間同我哋正規嗰個字軌嗰、那個order 可能唔一樣嘅，可能正常嘅字軌都唔會做咁多 order 啦。 唔係你嘅意思係咪即係咁樣？即係話咧，第一你就即雖然話冇違規，不過你覺得咧就確實都咁樣處理唔係幾好。第二你覺得成個問題嘅根源咧？即系要搞咁多，但虽然话要有弹性啊，但其实个原因咧就是、请少咗人，系咪咁啊？你觉得系？ 系请唔到人，唔系请唔到人， 请唔到人系啦。 同埋咧，佢嘅行车时间呢两年内嘅行车时间咧太过绝屈啊！基本上 C 牌又唔够，行车时间又唔够，休息时间唔够。好比我哋琴日电房嗰啲， 但佢有冇违规咧？即系有冇违规咧？公司 佢梗系话佢冇违规啦，佢嗰啲督察。调乱晒人哋嗰啲 order 都得嘅，譬如佢嗰日嘅行程系唔系咁样嘅，随时抽调，好啦，你抽调咗人哋，跟住又冇俾翻人哋时间休息，去厕所都冇时间啊，乱咁嚟嘅，出边嘅外勤嗰啲站长都向我哋投诉，嗰啲督察同乱嚟嘅，啊，边度失班就拱嗰啲人去，嗰啲车长拱佢去接翻嗰个窿去替补翻嗰条路线嘅失班， 嗯， 佢唔系做开嗰样嘢，你突然间毁坏佢。有时我哋作为前线狗会有慌慌失失噶嘛， okay. 你拱佢去，佢冇做两年嘅，可能争几日就两年系洗底嘅， mm-hmm. 你又拱佢去，喂，有时你太耐嘅，好似我举例嗰条81 C、mm-hmm. 17 order， 你都唔会记得啦， okay. 主持人。即系我哋希望咧呢啲咧，佢话佢冇违规就冇违规啦， 黎少聪系。问埋关于安全带嘅问题啦，嗱，今次不幸身亡嘅乘客咧，佢个座位系冇安全带嘅。咁其实政府之前检讨咧，就亦都建议，咁就话系2018年4月打后嘅新车系要有全车嘅安全带啦。而另外2016年打后登记嘅巴士咧，亦都会分阶段为上层咧就系装安全带嘅。但系对于即系去一啲 一啲譬如即係乘客係咪真係大咧？咁車長呢方面有冇啲咩嘅關注點咧？ 大埔意外調查委員會嗰陣時候，我都聽咗兩次嗰陣時嘅講法咧，工會係贊成去上層咧立法去規管啲人啦，攬安全帶啊。咁但係咧到現在可能已經四年啦，可能已經三年啦，都冇去規管呢樣嘢。如果安全帶立法咧，就唔好將個站推俾我哋前線車長得噶啦。如果唔係咧，好似嗰陣時我哋對面海個總經理講，咁、那個車長就唔使做嘢噶啦，淨係每一個站睇人攬手安全帶先開車咧，基本上嗰程車就唔使開噶啦。對至於你話嗰安全帶咧，點樣呢架車冇呢架車有咧，咁就要交翻俾運輸署或者話巴士公司去跟進啦。呢樣嘢就我哋勞方真係唔能夠去管佢有冇安全帶啦，佢有設置嘅。Okay.乘客應該是應該攬翻我哋安全帶是最安全，但我揸咗咁多年，我見十個都唔攬噶嚇， 冇 話、发生意外你俾條安全帶佢，佢覺得好麻煩，都唔會攬我條安全帶。可能坐兩三個站，你要綁住佢，佢都唔會攬我條安全帶。 好，唔該曬黎少聰啊，就係氣總九巴分會嘅主任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塘一个冷藏仓库下午发生火警，一死两伤。起火地点是东元街越秀冷藏仓库有限公司，火警已经救熄，现场未解封，不时传出浓烈的烧焦气味。在冷倉旁邊的大排檔負責人孫先生說，事發時有大量黑煙由大廈入面湧出，一名男子在大廈的五樓爬出棚架呼救，消防升起雲梯將他救出。孫先生又說，冷倉一個多月之前開始清拆，已經停止運作。他聽聞起火原因是燒焊時燒著發泡膠起火，勞工處表示已經派員到現場，正是調查事故原因。本港十月整體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 1.7%， 連升十個月，並且創三個月新高。剔除所有一次過紓困措施影響，上月基本通脹率1.1%，連續七個月錄得正數，屬於兩個月高位，比九月略高0.1%。由於電費和菜價升幅擴大，政府發言人說，隨著進口價格升幅加快以及經濟復甦，預計通脹壓力短期或者會略為上升，但由於本地成本壓力仍然輕微，基本通脹應該大致維持受控。中國批評立陶宛執意允許台灣當局以台灣名義在當地設立代表處，決定將中國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立方狡辯設立代表處不具外交地位，純屬欲蓋彌彰。至於台灣當局妄稱設立代表處是重要外交突破，分明是台獨分裂勢力不打自招，搞台獨分裂行徑的有力罪證。被問到中國會不會與立陶宛斷交，趙立堅未有正面回應。他說，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核心利益，認為大家接下來最應該關心的是立陶宛究竟要一條路走到黑，還是糾正錯誤亡羊補牢。對於歐盟不認為這件事違反一中政策，趙立堅說，歐方應該言而有信，而不是出爾反爾。美國威斯康星州汽車衝向聖誕巡遊人群，至少五死四十傷，其中三人情況危殆。當局扣留一名可疑人士問話，正是調查涉案司機是不是涉及早前一宗持刀案件，事發時正是逃離追捕。英國廣播公司引述一名執法人員說，初步相信事件不涉及恐怖主義。事發在 密尔沃基西部郊区的沃基下市。目击者形容涉事私家车当时全速驶向人群，之后听到尖叫声，分别有两个舞蹈团被撞倒，包括一群婆婆和一个女童组成的跳舞队。当局宣布沃基下校区星期一停课，会为学生和教职员提供额外辅导。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事件简报，已经和州和地方官员联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稍后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低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葵涌道去九龙方向，喺光辉围对开嗰度咧，较早前发生过意外噶，意外系清咗场噶啦，咁但系昌荣路一带咧都仲系多车。咁另外青山公路东行线去昌荣路咧都非常多车噶，龙尾去到大窝口港铁站附近。之前因为葵涌道去九龙咧光辉围发生过意外事故，一带仲系多车。九龙方面咧，红磡的康庄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理工大学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清咗场，多车啲啦。咁啊，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油塘工厂区嗰度因为有火警事故啊，东元街、仁宇围同埋崇德围一带咧仍然有封路措施。隧道方面，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都是分别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就公主路多车一点，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附近。新界方面呢，仲要提下大家啦，咁就係呢个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受强风影响，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经过时间大家要留意车速。安全车速嘅报告就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副身家。网络陷阱有好多种，只要时时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骗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就討論緊咧，喺上個禮拜四晚咧，就喺大圍發生嘅巴士傾側致命意外啊！咁啊，大希臘啊，我哋頭先就訪問咗咧，就係九巴嘅一位工會代表啦。咁都講到話咧，都見到而家有好多嘅車長啦嚇，咁係所謂即係接好多 order。同埋咧，就係有啲 order 混亂啊，或者係重疊路線嘅情況，都令到咧有啲嘅車長咧，可能係即係揸得多啦，就會出現咗混亂啦嘅情況嘅咁。咁見到咧就係九巴其實咧就有一個嘅聲明咧就回覆啦，就重申咧所有車長嘅編更同埋工作安排咧都係符合甚至好過政府嘅指引。第二咧就係涉事嘅車長咧，其實之前嗰日啦出事之前嗰日 是休息日来的。而意外发生之前有关车长也都是有足够的用膳和休息时间。而车长当日的工作安排就是固定安排来的。因为都看回有些报道都讲到说，其实那日出事的时候这位车长出事的路线是他那日揸的第二条路线。他那日朝早就揸第二条。另外入夜之后就改揸就是出事的 88K, 前往险境的路线的。九巴就认为其实是那个是一个固定的安排，就不是一个临时的征召来的。车长都熟悉有关安排，有充足的驾驶经验的。而另一方面，其实2018年大埔的致命巴士车祸之后，政府有一个独立检讨，并且就是作出一些建议的。当时就是说包括是建议运输署研究巴士上层就加装安全带。咁咧見到咧就係運輸署咧都係回覆一啲傳媒查詢嘅時候就話咧就係2018年7月打後啊，都要一啲新嘅巴士咧係所有乘客嘅座位都要有安全帶啦。咁啊專營巴士咧就安排緊為大約係1900架巴士嘅上層座位咧就安裝安全帶噶。咁啊安裝嘅工程咧已經係舊年第三季開始啦，目標三年內咧就而家咧係有大概1750架巴士嘅上层座位咧，系已经配备安全带噶啦。咁而咧，运输署署长罗淑佩咧就系早前喺意外发生之后咧，亦都表示啦，希望加强而家嘅法例，系关于巴士乘客带安全带嘅要求。新一届立法会开始之后咧，就会交建议咧去到立法会噶啦吓。咁啊，戴希立啊，咁啊都见到啦，即系究竟呢个问题系咪反映住一啲嘅巴士嘅员工以至安全带嘅问题咧？呢个都可以让大家咧系开放咁去讨论噶。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咁啊，戴希立啊，呢个时候都听一位听众嘅意见先啦。电话旁边有傅先生喺度，傅生你好， 系 傅生， 系可以讲得 系 嘛？ 请讲啊，请讲。 系咁，我就个谂法咧就系咧，咁我见到就有啲部分行长途嘅巴士线咧，系虽然佢用车系行长途嘅，不过就未有一啲嘅即係所謂嘅全獨立嘅安全帶啊，同埋咧係有一啲司機位咧係冇一啲嘅偵測睡眠器嘅，係啊，個系統係啊， 即係擔心司機嗰個狀態係嘛？ 都唔知道個司機狀態點嘅都係啊，係啊，都希望都盡快都加呢個系統啦，係啊，保障翻個車長安全咧，係啊， 明白。咁如果真係都装晒安全带啦，你自己会唔会佩戴啊？譬如搭巴士嘅时候。 当然会啊，当然会啊。 你自己见其他乘客呢，譬如有安全带嘅，大家戴唔戴嘅呢？ 都好，有啲戴有啲唔戴嘅，係我见到。係啊。 係啦，你自己觉得点解，同埋有咩方法可以鼓励啲乘客去到戴安全带？ 咁我就係会建议係加多啲贴多啲标。将喺有安全带嘅标志咧，系贴一啲标志，就话系请佩戴安全带啊！ 即系加强啲宣传咯，嗬！ 加强宣传啊，系啊，同埋系要加车，特别系尤其行走比较长途嘅路线啦，系啊。 OK， 好啊，多谢晒傅生嘅电话啦吓。咁啊，九巴方面其实而家装安全带嘅情况系点咧？咁啊，九巴话而家九巴同埋龙运咧有全车座椅安全带嘅巴士系超过870架嘅。咁而咧系如果话系全车或者上层装安全带吓嘅车咧，系占九巴同埋龙运车队嘅34%吓。好啦，咁啊呢个时候不如都请嚟一位熟悉汽车结构啊工业嘅朋友同我哋倾下啦。有汽车会会长李耀培喺度啊，李耀培你好， 系大家好， 李生， 大家好。 你觉得今次系咪都反映住呢个巴士全车座位安装安全带嘅迫切需要咧？ 哦，呢、這个肯定嘅，因为大家见到好多次一啲严重嘅意外，特别涉及巴士咧，都系会有即系乘客啊等等咧，即系话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嘅个案，即系好似今次咁样。咁呢个就好肯定咧，就讲翻咧，就喺巴士上高咧，如果遇到交通意外啦， 甚至是有几次因为翻侧的问题呢，由于乘客呢是没有一个安全带的装置的时间，同埋他们可以拦住安全带呢，咁就导致呢就话当撞车也好或者翻侧的时间也好啦，咁其实就话撞车之后呢有一个叫二次的撞击力的。咁如果你没有安全带保护住嗰个乘客呢，好容易呢就话第一呢就话可能响车厢里面呢好似敖色仔一样啦。第二呢有机会呢亦都会飞出车外啦，或者甚至响车厢边有机会亦都系被压亲啊等等。咁呢啲呢都系一个比较严重，同埋如果冇安全带嘅时间呢可能会亦都产生一啲严重嘅受伤。 李生，我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你关于安全带嘅问题。第一个呢就因为原来有啲巴士就冇㗎。咁依家就即係政府都建议呢要增快嗰个速度去安装。咁呢个速度你觉得合唔合理嘅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係安装咗之后啦，咁要啲人揽先得㗎，咁梗係有啲人都唔揽嘅。咁所以嗰个法例上面嘅要求应该点做，同埋边个去檢控嗰個違法咧，即係咁呢個第二個問題，即係話有個巴士司機都講咧，話要個司機去做嘅，搞唔掂喎，佢話即係咁樣，呢個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咧就巴士有企位嘅，咁啊冇安全帶，咁呢個問題點解決咧？ 好啊，嗱，或者我由最三你巴士企位冇安全帶嘅情況，當然啦，喺香港呢就由于过往冇咁多高速公路，所以好多都係响一啲城市嘅我哋叫做低速50公里以下嘅。咁换句说话讲呢，就形成我哋香港嘅巴士呢有好大量呢有企位嘅设置喺度。咁呢度呢亦都反映到呢，即係话如果乘客座位有安全带，企位又会点呢？咁当然呢，响我预算呢就係话如果所有巴士上高都有安全带嘅设立呢，尽量呢就亦都係会我提出，譬如好似夜晚嘅通宵巴士啦，甚至呢就话一啲远程嘅巴士，例如尖沙咀去元朗等等呢，嗰啲个企位呢尽量设得比较唔好咁多啦，即係唔好咁逼。咁因为点解呢，呢个亦都会提返喎，企位嘅一啲乘客呢，佢哋係揸住嗰个我哋叫做扶手嘅一啲我哋叫扶手啦，甚至呢就係扶住一啲栏杆啊等等啦。其实佢哋比较上坐响座位嘅乘客有 警觉性高啲，系咪？你想讲佢警觉性高啲，系嘛？ 因为坐位嗰啲咧，大家都知道啦，不论夜间即系嘅乘客，或者甚至日头都好啦。如果一啲远程嘅巴士线咧，你见到咧，大部分嘅乘客都瞌眼瞓啦，甚至揸住手机。咁好多时咧，即系话遇到意外时间嘅一两秒钟咧，佢哋嘅反应系嚟唔切嘅。咁呢度亦都所以呢就係话如果能够即係话喺企位方面设置，如果啲远程嘅尽量呢就比较减少，咁尽量呢就係话所有座位亦都有安全带呢，咁我諗呢个亦都唔係话係咪法例，因为呢个係对于乘客嘅安全好重要。大家有见呢，就而家香港全港嘅的士呢，包括而家全港嘅小巴呢，都是有安全带的，咁何况一个巴士里面的空间咁大，如果遇到撞击或者是翻侧的时间呢，在里面呢即是那些乘客如果没有安全带呢，他们好像我正话讲呢，二次撞击那个力呢是会受伤，或者是使到他们严重受伤呢是更加紧要咯。 点样去确保，即如果就算真系全车都装晒安全带都好啦，点样确保啲乘客真系乖乖地戴安全带咧？ 即系个立法同埋检控点？ 系啦，头先嘅譬如车长嘅代表咧就话啊，其实即系车长都好难确保乘客戴晒安全带啊。如果要佢哋真系戴晒安全带先开车，其实就真系唔使开都得啦。咁你觉得有冇咩建议？譬如即系政府而家都讲紧话系研究紧系修例吓，即系要求啲强制啲乘客去到戴安全带，点样先至有效去执行到呢件事？ 第一呢，就是如果安全带所有巴士上高座都有呢，我諗宣传教育好紧要，即是顾己及人，即是自己的安全是行先的。所以呢，那个教育性呢一定是要去到不论年长或者年幼，原来安全带保护自己。而且香港的法例上高，如果你不揽安全带呢，可能是会好像而家巴士这个小巴也好私家车也好，可能是罚款的。咁呢个是第一嘅。一定是要一个教育上高。第二的话呢，当然呢我们不使到车长同埋乘客那个大的冲突呢，现在的小巴开始呢已经预见呢，就话他们会安装一些呢我们叫做安全带的示警器。即换句话讲，现在小巴很快也都会推出呢，当那个乘客呢是没有拿安全带而是有安全带呢，其实他会有一些显示呢，有些响声呢，甚至呢是会有啲我哋叫做广播啦，咁呢就会通知返坐位有安全带嘅乘客要拿安全带。咁呢一个呢係可以导致呢係司机同埋乘客呢少啲冲突。当然啦，如果小巴嗰个设立方面如果係成功呢，可以引入返呢好似我哋正话讲呢一个安全带嘅示警器呢，就俾巴士上高嘅车长。因为一个巴士仲更加多喇，又这个我哋叫双层啦，系嘛？咁车长系好难咧去察觉得到咧，每一个乘客都会拿安全带嘅。咁但系如果咧系有一啲我哋叫做安全带嘅示警器咧，咁亦都咧可以俾到乘客监管翻乘客。 你见而家即系譬如外国啊，其他地方有冇呢啲显示器嘅一啲装置系有人研发咗出嚟噶？ 嗱。我覺得呢就係話喺外國呢比較自律好多，因為點解呢，佢哋坐巴士大多數都係長程車。換句話講，佢就好耐好耐以前呢，所有巴士上高嘅乘客必須要攬安全帶嘅。即係呢個呢係一個除咗法例之外呢，佢哋自身好清楚嘅。但係我正話講到啦，香港嚟計嘅話呢，過往因為冇咁多高速公路，咁好多時喺市區行呢車速冇咁快。咁但係與時並進啦嘛。而家嚟嘅亦都有好多高速公路，同埋我哋嗰个房屋呢都北移咗向新界嘅。咁所以好大量嘅人呢都会係靠 MTR 啊，甚至係巴士呢作为呢係每日嘅代步嘅工具。咁所以呢个教育同埋我哋自身嘅安全呢，即係好似我哋二三十年前揸架私家车都唔使攬安全带㗎喎。咁但係到后期原来呢攬咗安全带呢个死亡数字呢係大量可以减少嘅。咁换句话讲呢，呢啲自身嘅安全性呢，我諗呢就係呢一个必须係要立例之外呢，要自己做囉。 好，唔該晒李耀培，多谢你下，佢係汽车会会长嚟㗎。我哋电话继续係 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英式英文常见嘅字啊，佢话 to fork out, F O R K O U T, fork out， 咁系点解咧？通常我哋话为咗啲嘢去埋单，尤其是一啲好唔情愿，譬如佢需要为呢一餐咧系俾钱嘅咁啊 ，he has to fork out for the dinner， fork out for the dinner。咁我亦都可以话咧，如果讲埋要俾几多钱咧，佢话 fork out， 譬如$200 for example，he has to fork out $200 for the dinner。再俾多个例子大家，我都冇谂过佢要俾钱噶噃，咁我英文可以点讲咧 ？I didn't expect him to fork out for the dinner。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那些年，张伟基。 二十四节气嚟到小雪，衣食住行，我哋要有所调整。衣要着翻多件厚衫，食千祈唔好麻木进补。住。天气冻，闩翻啲窗，不过要注意室内空气要流通。行，有啲朋友做多啲运动，甚至乎开始游冬泳。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那些年，张维基同你一起进入小说。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呢个时候咧，就电话旁边请嚟沙田区议会副主席冼卓南啊，冼卓南你好， 先生，系 你好， 系关于今次个意外咧，其实你见到呢个地点以前有冇出现过其他意外咧？而咧就系、是、今次即系巴士司机就怀疑入错线啦，咁容唔容易入错线咧？其实呢个地方。 其實過去即係喺議會上啦，或者我理解上啦，喺呢個位都冇特別話一個係即係駕駛黑點啊，或者係以往都發生冇話發生過呢啲特別嘅嚴重事故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好想快啲知道究竟其實成個車禍個原因究竟係乜點樣去發生啦？點解係咯？ 係咁啊！作為區議會，其實有冇咩可以跟進啊？ 其實咧，我哋係暫定嘅，應該會下喺十月初咧，我哋都會有一個特別會議，咁都會邀請咗九巴啦、警方同埋呢一個運輸處。咁其實主要就係交代翻，究竟呢一件事嘅成因會係即係點解會發生啦，同埋過去一啲委員會所提出嘅建議裏面，佢哋究竟落實咗幾多啦？咁都希望可以喺公眾上面都會知道，究竟而家係咪安全呢，或者係會唔會有呢啲事件，即係我哋都唔希望再發生啦咁樣咯。 我諗咧就每次出咗意外，大家都好多建議啦。咁即係話我哋個討論咧，就除咗係講緊嗰啲偏更嘅問題之外，我哋帶到。安全帶是不是要加速呢個安裝啦？咁然後咧就因為安裝咗之後咧，就邊個去執法嘅問題？咁又提出咧，就未執法之前咧，就係咪應該有個示警器喺架車隊？咁又有除咗安裝安全帶，就要安裝示警器喎。咁然後咧就再退到咧，真係有人唔聽話啦。咁邊個去負責叫佢戴翻安全帶？一連串問題。咁我覺得個問題其實都唔係即係一下子就可以解決嘅。咁譬如你作為即係區議會咁，你會覺得點樣做法會比較循序漸進又比較有效呢？ 起碼即係你話立唔立法強制要戴安全帶呢樣嘢，我相信唔係咁快能夠處理到。起碼佢都要喺所有嘅巴士全層即係成個車廂都安裝曬呢啲安全帶先啦。咁我所知而家好多譬如巴士其實早幾日工會啲朋友都講嘅，佢話其實有一批新嘅巴士，可能大概可能2013年到購買入嚟嘅，但係因為可能未符合到運輸署嗰個資助嘅標準啊，咁啊搞到好多車都未必能可以咁樣透過個資助去安裝安全帶。咁如果署方係真係想即係加強個安全嘅，其實會唔會有多啲誘因可以俾到巴士公司去盡快即係安裝個安全帶咧？因為我理解你其實裝個安全帶喺架車度，其實唔係一個好巨大嘅工程嚟嘅啫。但係點解搞咗咁耐都搞唔掂咧？咁可能即係可能即係資金問題啊，或者資助嘅問題。咁呢個係咪即係處方要再諗多啲咧？咁樣咯， 時機器都係啦，都係錢問題啦，即係 係啦。 咁政府而家係有為巴士公司裝安全帶咧，就提供80%資助嘅。咁亦都係即要求2018年打後嘅新車就係要有安全帶啦。咁而家政府都研究緊話，即希望立法啊，可以咧就係要求啲乘客佩戴安全帶嘅。你覺得係咪都一個即你滿意嘅方向咧？ 我呢、這個。即係點解佢強制去叫乘客去即係攬安全帶？我就好質疑究竟其實佢執法個方面如何咧？即係你話而家譬如小巴都有呢啲類似嘅情況，但係你小巴都最多都係19座，但係你譬如巴士你繁忙時間或者其他嘢嘅時候，你會唔會點樣執法咧？你放蛇定係如果發現咗係大家冇攬安全帶嘅，你會唔會又係即係拖架車埋一邊去處理執法？咁我覺得呢件事就即係好難令我信服點樣去強制到所有嘅巴士乘客去攬到安全帶。但係我同意個情況就係、是，如起碼你要安裝咗安全帶俾乘客，咁佢先有個選擇去戴唔戴安全帶咯。 好，唔該曬冼卓南啊，多謝你嚇。冼卓南咧就係沙田區議會副主席嚟噶。1872311有聽眾麥先生喺度，麥先生你好。 喂，麥先 生，請講啊。 我覺得咧，嗱，你係安全帶咧，就係安全嘅。但係問題在嗱，你我哋睇嗰個巴士咧，早兩日咁樣佢打橫咁樣拍咗喺地下嗰度，咁樣有咗安全帶係咪安全咧？仲有咧，就係話啊，所謂執法，你點樣執法啊？你唔係飛機喎，飛機坐好曬，有服務員睇過曬個攬好咗先至開機喎。 你巴士、哦、例如我有蓝安全带，但是后面那个没有蓝安全带，那么怎样做呢？ 咁所以即系头先，即系有一啲专家都接受我哋访问啦，都讲话，即系其实有安全带咧，咁就都起码个乘客即系唔会抛出车外啊，即系起码唔会话喺车入面即系撞嚟撞去啊，有啲咁嘅意外受伤发生啦。咁同埋即系如果佢都建议啦，如果系有一啲即系安全带嘅显示器吓，咁大家就可以知道啊边个未揽安全带啦，咁都可能系一个即系提示嘅方法啦。 但系你知道边个冇攬安全帶，你要執法者，你要實行執法嘅話，有冇困難呢？例如我同你三位咁一齊搭巴士，你兩位有攬嘅，我冇攬嘅。另外咧，嗱嗰啲座位咁密。 Okay. 有啲兩個人嘅座位嘅，咁樣你點樣咧？攬咗安全帶，後邊嗰個落車先，咁樣你會唔會覺得唔方便咧 ？OK， 好啊，多謝曬麥生啦。咁所以頭先阿李耀培都講啦，宣傳教育咧，可能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除咗立法之外嚇。好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游泳池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咧比较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亦都影响到咧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另外提翻大家，油塘嘅东源街因为有火警，而家东源街、崇德围同埋仁宇围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系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交额全日有1292亿，恒指即月份期货系报24887点，跌36点，成交张数系1990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82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60点，升咗208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94.4，跌1.6。阿里巴巴137.1跌2.2，美团274元跌6.8，恒大汽车3.92升0.39，比亚迪股份317元升咗17.2，京东集团359.2升6.8，信宇光学科技234.4升16.8，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咗0.14，盈富基金25.1跌8仙，哔哩哔哩564元跌咗66元。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恒腾网络、Top Standard、环亚国际医疗集团、新东方在线同埋 Rimbaco。五大跌幅股份系长盈集团控股、信隆控股、威发国际、中国创意数码同埋天理控股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18，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3，人民币6.3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港金系报171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40.11美元，卖出价1841.1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3，比上个同上个星期六相比系相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九龙区咧，头先龙翔到去荃湾喺虎山道泳池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不过一带仲系相当之多车嘅。咁啊，龙尾咧就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啦，伟业街个龙尾就去到常怡道，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咧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因为受到之前嘅意外事故影响啊。现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虎山道一带交通都仲系挤塞嘅，可以嘅话，咁各位尽量改路行啦。油塘嘅东源街、仁宇围、崇德围都 之前有受到火警事故影响，有封路措施，而家封路全部开翻嘅啦。油塘嘅东源街、仁宇围同埋崇德围封路全部开翻。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附近。之前因为多车嘅关系啦，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曾经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而家取消咗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兜路道嘅龙尾近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港岛嚟江乐道中东行去金钟方向近住大会堂至文吉阶段咧，相当之多车嘅。反方向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至大会堂段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啊。咁啊，九龙方面咧，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新蒲岗渔港湾至到富豪东方酒店段嗰一段咧，都系多车。而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仲有就系观塘道东行线咧，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咧，都系多车噶。新界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比较繁忙嘅，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去到美林村。葵涌嗰边咧，呢个葵涌道喺昌荣路近住和宜合道至到葵安道一段咧，都系多车。屯门嗰边咧就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中心至到安定村段交通繁忙。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转出去屯门公路现时都系多车噶。另外提下大家啦，因为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快中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降至每小时60公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女女呀，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女女呀，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呀。女女呀，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鍾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认为，新青年的第一要务是启发文字，并想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议来启发青年，但胡适就觉得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未适合讨论时政。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大希立喺度。大希立啊，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政府咧就决定系咧系让系12至17岁嘅青少年都可以优先咧去到预约同埋接种咧科兴疫苗啦。咁系今日嘅宣布嚟嘅。咁政府就话咧系年龄介乎12至17岁嘅青少年咧，可以咧就优先由12月2日开始就预约，同埋由当日起就接种呢个科兴疫苗。咁接种嘅地方咧，可以去翻咧就系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去到预约啦吓，或者系即日啦吓，亦都咧可以喺咧系譬如系有参加呢个接种计划嘅私家医生或者诊所嗰度咧接种呢个嘅科兴疫苗嘅。咁如果想攞多啲资讯去边度咧，咁卫生署辖下嘅5间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咧，都会提供一啲嘅资讯俾咧家长同埋学生嘅。咁而咧呢啲嘅青少年咧就必须要喺接种当日系携同埋家长嘅同意书嘅。咁呢个嘅安排咧，咁其实系就根据翻早前啊，上个星期五咧，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嘅一个建议嚟嘅。咁、那个建议就系话咧，就系、是、优先俾呢啲12至17岁嘅青少年咧接种科兴疫苗啦，并且咧稍后阶段咧可以扩展至咧更加系低年龄组别嘅儿童添。咁嗱，就即系戴起立啊！咁睇翻咧，而家嗰个嘅伏必泰嘅接种年龄已经系降到12岁啦。咁而家再加埋科兴吓，都可以系12岁，甚至系更加细嘅儿童咧，都可以打嘅时候咧。咁其实即系当然啦，一来可以有办法去保护佢哋啦。咁二来就系对于学校方面咧，都可以有望咧，可以系譬如系初中啊吓，都有望系可以全日复课啦噃。 系啊，我就觉得今次。就基于一个佢哋都系睇咗好多研究嘅结果去做出呢个决定，而且要决定咧，我觉得佢系一步步嚟嘅，即系先系12至17岁，咁然后咧再迟啲先至再降到去3岁以上。咁、我觉得咧呢、这个循序渐进嘅做法咧，系一个比较稳妥嘅做法嚟嘅。咁最终嘅目的咧就系、 是、 希望所有小朋友咧都可以正常上课。同埋活動，我諗呢個係最終嘅目的。只要過程嘅快慢咧，呢、這個政府就喺度根據科學嘅研究結果去做調節，點解嘅啫？ 係咁睇翻而家咧，即係譬如係即係頭先講啦，呢個伏必泰啊。個接種年齡個門檻咧，咁早已經降到去12歲啦。咁睇翻而家，譬如一啲嘅青少年嘅組別咧，咁都講緊係都有即係接近70%咧，去到打咗疫苗噶。咁餘下嘅人啊，餘下嘅學生，咁會唔會都係可以接種科興疫苗，即係再推高嗰個疫苗嘅覆蓋率？ 我相信都一定會嘅呢、這個。 係啦，咁大家可能係以乜嘢嘅即係幾高嘅接種率先至為之係目標咧？咁啊，呢个都可能大家可以去谂一谂啦，或者系都问一问听众啦。咁如果你哋屋企系有一啲嘅青少年嘅，系学生读紧中学嘅，甚至系读紧小学嘅，咁而家就专家就建议将嗰个嘅接种门槛嘅降低啦吓。咁政府都作出相关嘅安排啦。大家会唔会俾自己嘅小朋友去到打新冠疫苗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戴希楼呢个时候都揾嚟一位医生同我哋倾。其实亦都系早前卫生防护中心底下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嘅成员，系一位儿科医生阿赵长成医生啊，赵医生你好， 赵医生 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咁啊，早前 系 你好啊，咁啊早前你哋就建议话系将科兴疫苗嘅接种年龄门槛咧就降低至3岁啦，优先俾12岁嘅少年人咧去到打嘅，咁嗰个理据系乜嘢啊？ 實際理據咧，我哋睇過科興佢哋嘅所有嘅研究報告啦。咁第一、第二期咧，我相信大家都講過啦，亦都耳熟能詳，就唔喺度再同你哋重複。不過大致上咧，就喺第一、第二期佢哋嘅臨床咧，就係、是、證明呢個藥係有佢哋嘅產生抗體嘅能力係已經係幾好嘅，咁有安全性高嘅。咁就喺第一、二期咧都知道咧，就佢嗰個份量可以拿捏得好好。咁就更加發現到咧，喺3至5歲咧，同埋6至11歲嘅群組咧，個效果咧係比起成年人更加好添嘅。係，咁係啊，咁呢個係即係話喺佢哋第一二期，咁個副作用就一般好少嘅。咁當然就打針，啲針口痛嘅10個有1個，咁唔係出奇嘅。咁發燒唔多，咁呢個係我哋第一、第二期嘅數據，亦都見到個數據咧，即係話產生咗個抗體咧。而 延續咧係超過三個月都仲係冇一個下降嘅。咁呢個第一二期。咁最近我哋睇咧就睇埋咧就佢哋最新嘅一啲嘅數據啦。因為第三期嘅臨床佢哋喺度做緊嘅。咁呢個臨床佢哋咧就喺譬如喺呢個馬來西亞啦、南非啦、智利咧同埋菲律賓咧，係同埋中國一齊佢哋做緊一啲嘅研究嘅。咁就而家佢哋做緊咧就喺初期幾個月嘅啫。咁喺呢一度嘅前頭嘅打嘅針咧，前頭嗰幾千人嚟講咧，係個發覺嗰個安全性一樣同第一、第二期一樣好高嘅。咁就三至五歲嘅小朋友，可能即係十個有一個半個有少少少啦，打針個針位紅腫啦。咁其他嚟講就可能胃口差少少啦。咁就短暫一兩日好輕微嘅啫。咁十二至十七歲嗰啲咧就有時有啲頭赤赤啦，打完周身冇力，可能想唔想翻學啊？咁幾日一兩日都唔出奇嘅。咁但就好好咧，就睇到嚟講咧，佢哋嘅數據咧就冇呢個心肌炎嘅個案咧，就即係換咗個話咧，係同埋呢個當日嘅伏必泰有少少唔同嘅。咁就呢一個嚟講咧，就可能好多父母咧就譬如喺十二至十七歲咧，佢哋有啲父母唔係好想接種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因為有時擔心個心肌炎。咁喺科興呢一個嘅暫時嘅數據嚟講咧，佢哋就少咗好多嘅。咁當然呢個咧就我都話佢哋做咗幾個月啦。咁多一個數據要多啲咧，我哋先完全可以去確定。不過個安全嘅係數嚟講咧，就已經完全就係可以係接受到。所以個小組就會推薦小朋友去做嘅。 OK， 咁科學委員會點解會建議優先安排十二至十七歲嘅少年人去到接種科興疫苗之後，先至降到更加細嘅兒童呢？ 實際上嚟講，呢個係行政嘅問題多過咩嘅。咁因為咧就嗱，而家十二至十七歲咧嘅小朋友已經係即係我哋介紹咗佢打嘅啦。咁佢哋好似你正話，你兩位主持都講過啦，佢哋已經打到七成嘅啦。咁 但係有三成咧， 係啦，有三成咧，佢哋比較猶豫嘅咧，就係佢哋有啲係選擇科興嘅。咁所以佢哋都成日都問緊我哋。幾時啊？幾時啊？幾時啊？咁呢個咧就，如果佢哋能夠即係有個選擇俾佢哋咧，咁佢哋個接種率肯定會提高嘅。咁去到幾多先叫高咧？實際越高咧就梗係越好嘅。咁去到八九成咧，我相信嚟講都係好好嘅，因為尤其香港嘅暫時嘅個案咧都唔係太多嘅。咁、那個接種率嚟講，個保護個群體保護嚟講咧，去到八九成咧，都係一個幾滿意嘅水平喺度嘅。 趙醫生，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你啦。嗱，我就覺得香港依家做嘅方法咧，就係、是、用一個循序漸進嘅鼓勵性咧，就代替一個強制性，呢、這個就係個行政上面嘅做法啦。咁但係如果喺嗰個醫學上邊嘅根據咧？即係話你又講咗咧，就依家即係再睇埋科興嗰啲數據咧，就佢個安全性一樣咁強啦，但係咧就個副作用就會可能仲會少啲可能啦。但係咧有個問題咧，就我相信有啲家長或者小朋友都關心嘅咧，就係話嗰個保護作用嗰個速度，即係會可能相對下降得比較快啲。咁依個問題你哋又點睇咧？ 嗱，就係呢個嘅即係一個關注咧，係好重要嘅。咁我哋睇咧，所有疫苗咧個作用咧，就有保護疾病嘅。即係換一個咧，就希望咧唔可以因為個疾病令到我哋可能會往生啦，或者咧令到我哋即係換一個話要係醫療深切治療部啊咁樣嘅。咁咧，所以咧，如果我哋打針咧個速度要幾快咧，咁我哋睇翻呢個病喺當地嘅發生率有幾高嘅。譬如喺啲其他啲國家，日日都可能死亡率1000多嘅，每日都有成過萬個案嘅。咁你嗰個速度，嗰、那個抗體真係要好強嘅。咁但係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會平衡翻咧，我哋嘅需要同埋我哋嘅副作用，咁一齊去比較嘅。咁所以如果每一個疫苗都係喺每個地方嘅策略有少少唔同咧，那個原因喺呢度嘅。 不過再講翻你話點解正話主持問咧，就話去到12至20歲以下咧，嗰啲又因為喺譬如咧，佢哋已經打緊流感疫苗嘅，咁佢哋咧就亦都會安排佢哋咧喺，因為幾十萬人一齊打咧，就未必，尤其咁多細路仔咧，就係有需要時間去慢慢安排，所以咧就12歲先行咁解啫。 系，即系分批去做进行咧，就唔使堆埋一齐咧，就反而仲忙乱得滞，即系咁样。 系啊系啊，除非你话急切性，日日都我哋有1000多个个案，咁又我哋又会唔同，我哋就嗰个速度又会唔同嘅。 系，你审视数据嘅时候，有冇睇埋呢啲嘅抗体水平嘅维持时间咧？因为即系而家啲嘅即系譬如全港啊，打咗两针科兴嘅市民都可以打第三针啦。咁你见儿童嚟讲吓，青少年嚟讲。他们有没有说有几耐之后又需要打第三针，需不需要在现在的阶段就要跟些要接种的少年人和家长要讲清楚这件事先呢？ 实际上每一个疫苗打完之后的假以时日都一定会慢慢降落的了。我们需不需要打第三针或者什么东西就看回那只的病毒的流行性有几长和有几强和杀伤力有几多的。咁咧就如果喺呢方面嚟讲咧，譬如科兴嗰度打第三针嚟讲咧，咁我哋喺研究紧嗰时咧，我相信你听过我哋嘅主席阿刘宇荣教授成日都讲咧，第三针系属于咧就可能系我哋叫做 priming series， 即系话咧系第一个系列嘅，好似譬如我哋打呢、這个百日咳、白喉咁，前头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然后先系三针，然后先叫做一个系列，然后咧就第四针先系呢个加强剂。咁呢個嘅科興嚟講咧，有好可能都係一個類似。咁所以我哋同家長講咧，我哋其中一樣嘢咧，就12歲以下嗰啲咧，就因為我哋都想有個時間，有個機會咧，同家長慢慢去解釋，俾多啲資訊佢哋，亦都心理上有個準備咧，呢啲會可能會類同流感嘅疫苗咁樣嘅，係定期，唔知係6个月或者1年啦，咁咧就會可能會加強。咁一路去到嗰只病毒系受到或者控制或者系一啲平稳嘅水平为止。 嗯，而家冬季即即将步入冬季啦，咁大家都关注到究竟打流感针先啦，定系打新冠疫苗先啦？你又点样睇呢个讲法咧？ 成每一个会有啲唔同，因为而家流感嚟讲咧，就暂时个个案咧未系飙升嘅。咁但如果你有新冠，你已系夠期，你可以打咧。新冠嘅殺傷力咧係高過流感嘅。咁所以咧，你如果有新冠而夠期咧，你可以係打新冠嘅。然後咧，兩個星期後咧就可以打流感啦。 嗯，我又見到咧，港大嘅劉宇龍教授咧，咁佢哋嘅團隊咧就研究緊咧，為幼童係透過皮内注射科兴疫苗啊，咁都测试紧嗰个嘅剂量啦，同埋嗰个表现啦，咁其实而家会唔会都等埋即系佢哋呢啲嘅研究结果，先至决定点样为啲儿童去到注射疫苗咧？ 实际上咧就呢啲研究咧，通常都会系经年累月嘅，咁所以如果系嗰只病毒嘅传播性系比较高咧。同埋嗰個病毒已經差唔多係全球化咧。如果等嗰度嘅報告先作最，即係然後先一次個決定咧，未必係最理想嘅。反而咧就有啲乜嘢我哋可以保護到我哋啲小朋友，我哋就行先。咁咧就而家嚟講，我哋知道有效啦，知道有數據即係安全咧，咁係唔需要等住嘅。咁當然咧，如果佢哋嘅報告一路出嚟咧，咁我哋一定會參考嚟再微調。 赵先生，我有个建议咧，就咁样啊，即系我觉得咧，依家嗱，我哋咁倾咧，个问题都几清楚，但我相信市民咧当中咧就有一大串问题，譬如举个例，要唔要打第三针啊？小朋友打嘅时候咧，嗰、那个年龄点样循序渐进啊？另外仲有流感嚟，咁同打呢、這个疫苗咧又有啲咩唔同啊？咁你有冇谂过用一个点样比较简易嘅方法咧，去建议俾政府，等佢哋喺宣传嘅时候，使到啲人比较容易明白咧？ 啊，你好有智慧啊！我相信我哋都系跟紧你学噶啦。咁我哋咧就喺儿科学啊，即系由儿科医学会嗰度咧，我哋已经有一系列嘅策略， 非常之好， 配合翻呢、這个诶呢、這个人卫生防护中心一齐去做嘅。 系 啊，咁入边包括刘宇龙教授啊，同埋啊阿叶柏强教授啊，我哋全个喺度一齐做紧嘅。 多谢你哋，即我觉得呢个咧，如果解得清楚咧，即系除咗市民明白之外咧，就使到小朋友能够安心接种咧，就大家都早日咧可以咧翻翻学。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真系或者全日上课系啦。 最重要就系、是你哋帮手 好 系，或者都咁样啦，都俾啲建议中国俾啲即系家长啦。咁其实譬如而家有冇边啲嘅少年人或者儿童？是不適宜打的呢，而即剛才都講到有少少一些打針之後的輕微副作用的，那都講多少少讓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實際上科興就比較上真的沒什麼即是沒有掛高危的數據，如果但是那個小朋友是譬如曾經打流感針或者打其他疫苗有一些很嚴重的休克性的敏感呢，咁就一定要同個醫生、醫護人員傾一傾先。咁第二咧，就有啲曾經譬如有一啲神經系統譬如有問題嘅，譬如包括曾經有一啲吉巴氏綜合症啊嗰啲咧，然後先可能有需要，或者長期病患者咧，同醫生講兩聲啦。不過就通常係應該係冇乜關係，因為喺國內嚟講已經打咗咧成個億針俾呢、這個少即係青少年同小朋友嘅，咁佢哋嘅副反應嚟講咧，就其他有慢性疾病咧嘅影響都冇乜嘅。 嗯， 所以家長家長唔使太大擔心。 OK， 頭先講打完針之後要點樣觀察啲小朋友個情況咧？如果有咩情況係需要再求醫嘅咧？ 嗱，打完針之後咧，就預計咧就好可能十個有一兩個咧就有少少嘅發熱，就唔出奇嘅。咁、如果有發熱，如果係BB 唔舒服嘅，譬如就咁就我哋可以考慮會俾一啲嘅退燒藥去幫佢哋。針口嘅位咧就可能有少少紅腫都唔出奇，咁咧就揾一啲凍嘅，即係一個咧就暖嘅毛巾仔，保持衞生啫，同佢敷下亦都可以幫到佢。留心咧就係有佢哋會唔會譬如好高熱發抽筋啦，或者即係話神經性，即係話有啲失常啦、氣促啦嗰啲，機會好細嘅。 OK， 好啊，唔該曬啊，趙長成醫生啊，多謝你嚇、 多謝曬你。 趙醫生咧就係一位兒科醫生啦，佢亦都係咧衞生防護中心底下嘅科學委員會成員嚟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 嘅鬱機下市。目击者形容涉事私家车当时全速驶向人群，之后听到尖叫声，分别有两个舞蹈团被撞倒，包括一群婆婆同一个女童组成的跳舞队。当局宣布旭基下校区星期一停课，会为学生同教职员提供额外辅导。白宫话，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事件简报，已经同州和地方官员联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同时一度广阔云带覆盖华南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5至10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日稍后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黄珠路方向咧，近住龙日村桥面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近屯门骑术学校。咁就系龙富路去黄珠路方向近龙日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咧，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较早前都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过咗扫管窟。 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象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清水湾道落去龙象道方向交通亦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就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现在近住银禧花园一段塞到过了骏景园。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角咀道因为水管急收，大角咀道去旺角方向现在近住举树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一下食新鲜水果。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2年10月31日。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的体育产业链，找来香港足球名宿邱建威先生，同大家分享开设足球学校的苦与乐。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政府咧就係會優先安排啊，呢個12至17歲嘅青少年去到咧係預約同埋接種呢個嘅科興新冠疫苗噶。咁其實咧，專家早前亦都係建議咧，其實個科興嗰個嘅接種年齡門檻咧可以降到3歲嘅嚇。咁不過咧就可能係稍後咧先至再安排咧，就係3至11歲嘅兒童咧去到接種科興疫苗噶。咁啊，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唔知大家有冇家庭裏面有一啲嘅学生吓，咁大家会唔会俾佢哋去接种新冠疫苗咧？又或者系教育界嘅人士又点样睇今次呢个嘅做法咧？咁嗱，见到咧喺专家作出咗建议之后啦，咁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话，如果专家认为咧科学上3至17岁嘅学生可以接种科兴疫苗咧，为咗保障自己家人同埋身边朋友安全咧，就会鼓励大家接种。教育局咧亦都会配合食卫局嘅决定，并为学校运作同埋安排咧作出适当嘅调动同埋调。调节噶，咁啊，打起立咁睇嚟咧，就应该系喺中学生，以至咧就系将来啊小学生咧嗰个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容许有科兴可以选择啦吓。咁都睇嚟应该会进一步咧系扩大呢个疫苗嘅接种率啦噃。 咁啊，睇下教界嘅人士佢哋又点样睇即系嗰个循序渐进过程，同埋 系 尽量可以点样尽快使到。 多啲小朋友可以全日咁样去上课啦。 好啊，不如都问一下，或者佢哋点样去安排嗰个嘅上课嘅时间咧？即系如果可以恢复翻全日嘅面授课堂嘅话，会点样安排法咧？咁啊，都不如问一问咧，就系电话旁边呢位嘅小学校长孔伟成校长啊。孔校长你好， 系两位主持 好， 系啊，大校长好， 系你好，嗱，先系呢个12至17岁啦，咁稍后咧应该都会扩大去到3岁噶啦，咁诶会唔会都期待可以让小学生去打针，咁就将来有全面面授课堂嘅机会咧？ 呢、這个就当然期待啦，咁同埋我谂嗰个主要个目的都正如即系、就是、我谂都以科学为先啦，即、就、系、是、既然科学上边系觉得可以打。真係冇問題嘅，咁我諗呢個站喺防疫嘅角度咧，係我哋應該最先考慮嘅。咁即係而家打咗可以保護到自己，又可以保護到屋企人。咁我諗呢個係先考慮過，究竟係唔係可以復課？即、就、係、是、我諗，就算教育界嘅人士都好咧，都唔應該即係純粹係為咗可以復課，所以就不如打啦。因為咁樣嘅時候咧，就似乎冇將嗰個科學係高舉咗出嚟咁樣。咁所以應該都係睇咗科學嗰個數據或者嗰個睇法先嘅咁樣咯。 係，而家嘅情況係點啊？而家小學係咪都仲係得半 日 嘅面授課堂嚇？咁、另外半日點啊？ 另外半日就冇嘢啦，即係嘛？即係除非係一啲好特殊需要嘅學生，佢真係一啲佢精神上邊或者心理上邊佢需要啲支援，咁嗰啲我諗可以即係格外安排啦。否則嘅話，整體都係一個上晝做曬啦。而家我哋都係12點。大約12:30到放學啦，跟住啲本來下晝嘅活動就喺12:30至1:30呢段時間去做埋佢，即係一般學生點零鐘就點半鐘到就全部人都走曬啦咁樣。 係，阿我咗，其實我咧就有三個問題又想問一下你嘅。 嗱、 第一個問題咧就嗱，依家科學為本，咁依家就即係醫生都講咗咧，其實係 安 全嘅， 安全。 咁依家係啦，咁所以我第一個問題就想問咧，咁但係好多家長都。可能對於嗰啲科學嘅問題都仲有好多疑問，咁另外依家流感又嚟緊啦，咁你哋會覺得你哋會用一個乜嘢嘅方法去同小朋友同家長講咧，使到佢容易啲明白？依個係第一個問題，係啦，依個第一個問題，我講曬啲問題先。 好， 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好啦，如果我哋依家按照依個咁嘅程循序漸進嘅過程咧，就最終我哋就邁向翻全日去。即系翻学啦。你觉得经历咗咁耐嘅半日制咧，喺家长同教师当中会唔会有啲阻滞咧？咁呢个就系第二个问题。 系 咁第三个问题咧，不如你讲咗两个问题先，我先再问第三个问题好嘛？ 好啦，嗱咁样，即系我谂作为学校咧，即系你应该系要点样带动到家长嗰个谂法嘅。即係我哋唔應該淨係俾家長嘅諗法就牽住自己鼻子走咧，即係過去有啲咩叫好嘅教育，咩叫做啱嘅一啲嘅教育上面嘅安排，我哋都係點樣都係咁樣同家長去解釋。咁同樣都係要同家長解釋呢個科學上面係信得過嘅，係可行嘅，或者係安全嘅咁樣，或者話點解要打疫苗？正如我所講，唔係同家長講話可以翻學可以玩，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嘅理由去說服家長。即係反而你話俾佢聽係安全嘅，醫生都係安全嘅，專家都話安全。即係我諗呢個係重要啦。咁至於你話老師就我明白香港即係普遍過去我哋覺得香港嘅老師都可能即係習慣咗某啲模式就好難轉。但我諗站喺21世紀嘅校長就唔應該咁樣諗，就算有咁嘅老師都好咧，都係要話俾佢知，我哋適應個變化，我哋隨時都會變，即係一個人啊，每日都死好多細胞，新陳代謝都係，即係每第日就唔同咗啦，係個人係咪？咁即係其實都係話俾佢哋知，我明白，可能老師會覺得半日會好啲，咁但係我諗呢個都未必嘅，但係因為好多時而家半日咧，其實佢哋都好逼嘅，咁反而咧全日，其實好多老師都渴望嘅，我自己知道，咁樣咯。 嗱，我咧就想即系咁睇第三個問題咯，就嗱喺呢個由依家去到將來可能個接種率可以使到全日翻學之前咧，可能仲有一段時間嘅。咁依家半日翻學咧，其實我覺得有幾類學生咧，嗰、那個問題都幾大。譬如一啲咧就係學習有困難嗰啲啦，即係得半日咁啊，屋企未必識教啊。就有啲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即係可能即係屋企就困獸鬥啦，即係喺屋企。咁當然仲有好多可能，仲有其他嘅跨境啊，其他嘅問題。咁喺呢個過渡期咧，你哋會點樣去處理呢類學生？ 其實都有少少似得係即係 即係混合模式咁樣啦。咁因為下晝點即係多咗啲時間，咁有陣時我哋會用即係用一個即係網絡平台啦，即係 Teams 好 Zoom 又好啊，咁去同啲小朋友接觸翻啦，或者為一啲嘅輔導，咁其實可以透過嗰、那個網絡嘅平台，即係咁同家長啊、同小朋友啊去傾翻，咁呢個都係進行緊㗎啦，其實。咁當然仲有啲可能就真係需要借助到即係嗰啲附近嘅社區中心啦，或者一啲嘅輔導嘅中心啦，啊咁嗰啲去支援住一啲可能真係有比較嚴重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咁樣。咁我哋都唔會排除，即係有啲可能即係真係有一啲嘅需要翻嚟學校度見嗰啲個別嘅老師或者個別嘅同學。咁呢個都係會即係會有啲咁嘅情況都會出現。但係我諗個大前提就一定係唔可以喺學校食嘢啦。啊，咁呢個我諗係都緊守住啊，阿袁國勇成日都提嘅，即係你一除口罩食嘢就盡㗎啦，咁樣，所以學校就一定係唔會學校裏面食嘢嘅，咁樣咯。 嗱，當將來咧真係有條件變翻全日制嘅時候咧，我就唔知阿孔教授你點睇咧？將來嘅全日制同以往嘅全日制咧，會唔會有唔同？因為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可能用科技啊，好多嘢咧就解決咗有啲問題嘅。咁如果將來有全日嘅時候，係咪全就恢復翻舊嘅全日制啊？因為你哋喺想像當中，如果恢復翻全日嘅時候咧，你哋可能喺學校嘅安排上面會有新嘅安排咧。 其實係應該有冇新嘅安排未知，但係我自己睇就係、是、全日制如果能夠恢復翻嘅話，就應該都係會恢復翻嘅。啊，咁呢個係應該喺個時間上面係會更加充裕啦，嚇咁樣。咁或者一啲嘅實體，即係一啲嘅活動啊，特別係課外活動啦，咁樣咁都可以全部做得到咧。咁當然我諗唯一一個咧就係第二，其實大家而家開始好習慣咧，就係用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學習平台嘅。係、 哎，冇錯啦。咁呢個會唔會使到你哋嗰個教學安排會有啲新創新咧？ 呢、這個一定會嘅。咁呢個會咧，但係就唔表示話佢我哋就不如唔好全日制啦咁樣。我諗都係兩樣嘢嚟。咁而家我哋嘅小朋友咧，譬如我哋最近搞啲活動，有時嗰啲小學生係點嘅咧？佢可能係夜晚八點鐘，佢做好曬功課，佢哋夜晚八點鐘就會即係開一個 Teams 或者開個 Zoom 咁樣，同學之間去討論翻一啲 project 好，或者話同老師討論翻啲嘢好。即係其實某程度上咧，老師個工作嘅時間咧，其實係可能會長咗嘅。 嗯、 即係話你即係好用啊嘛，大家用慣咗個平台，咁你可能三點幾放學，咁四點幾五點幾大家可能做緊嘢，可能到晚上一個鐘頭半個九個字到嘅時間，可能都會善用呢啲時間。咁我諗呢個係一嗰個學習平台嗰個使用咧，就一定唔會翻轉頭啊。咁但係你話係咪會全日上堂咧？咁呢個我相信係會。即係一定會，咁但係你話一啲網透過個網絡，譬如透過錄播做一啲嘅直播嘅安排，咁呢啲就算學校裏面咁都有可能會發生到，即係就算你一個長時間，因為你可以照顧大量嘅小朋友嘛，同埋你可以課室裏面學校裏面做一個錄播嘅直播，咁課室裏面嘅同學都可以照睇咁樣，咁呢啲其實係會資訊科技嗰個運用係唔會翻轉頭，但係你全日制嘅時間唔會因為哦。不如用多啲資訊科技，我哋就唔好全日啦，變翻半日啦咁樣。咁呢個又唔應該，我暫時睇唔到啦。我唔知即係嚟緊我哋會點樣咁嚇。 好啊，唔該曬孔慧成校長啊，多謝你。 冇客氣，冇客氣。 孔慧成校長咧就係一位小學校長嚟噶，咁佢都講到啦，即係科技當然啦，而家係多咗喺教學用途上面嘅，咁但係就係全日，就算可以全日面授都好啦，咁都唔會話係即係都仍然會用到呢啲嘅科技。 不過就多咗幾把刀可以用，係啦，多咗啲多元化。 其實多咗工具可以用嘅，多咗方法可以教學嘅。咁我哋都睇睇咧，究竟疫情底下呢、這個新時代啦，咁究竟個教育上面都可能有好多嘅轉變啦，有啲挑戰啊，咁點樣應對呢？咁我哋繼續去。 中國人有句說話咧，叫轉危為機。我哋可能嘅疫情裏面咧，就產生咗好多生機嘅。其實， 我休息一陣先，轉頭再傾啊。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呢、這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洪少賢。 使用再生能源可以減少地球資源嘅消耗。在香港又可不可以广泛使用呢？今集嘉宾许树元教授会同我哋分享下。 深夜一点半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科学特工队。 七人 人榄球赛咧就宣布要再度延期。体育专员杨德强， 体育发展嘅角度咧，都好希望可以喺香港咧做到呢个七人榄球赛事。男女子组咧加加埋埋咧有接近40队外队啊。咁呢啲外队咧系嚟自世界各地啦。榄球活动嘅本身嘅性质咧就是一个有身体接触嘅活动。比赛期间咧，队伍同队伍之间嘅接触系多嘅。喺嗰个防疫方面咧，其实系好困难。 星期六朝早8至9，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1啦，咁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大希立喺度啦。大希立啊，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讲讲关于喺美孚九华径嘅无牌烧烤场啊。我唔知道有冇市民有冇听众都去过啦，或者留意到即系当地有一个咁样嘅烧烤场啦。嗰度有两个噶，其实系啦。咁但系咧一直以嚟咧都系无牌经营吓，都接近20年添。嗱，上个星期五咧，食环署咧就同警方采取联合行动啦，咁就拘捕咗17名嘅负责人同埋职员啦。咁但系咧亦都系对在场嘅食客啦吓顾客啦就发出票控，话佢哋咧就系违反限聚令。咁总共咧就票控咗82名嘅食客嘅，咁亦都咧对于700多名嘅食客咧系作出警告嘅咁。咁呢个有啲市民就话啊，咁点解我嚟帮衬啫？即系都冇谂过咧，嗰个系地方系一个无牌嘅食肆添。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啊，自己被票控咧可能有啲无辜啦咁。咁而事实上咧呢个嘅烧烤场咧系自己有申请到咧安心出行二维码噶，咁所以有啲食客都话啊，因为见到佢有安心出行二维码啦。就以为佢系有牌，但系其实咧系无牌，咁啊亦都无牌咗咧系接近20年啦。咁而嗰个地方嘅烧烤场咧，其实系亦都系影响到咧附近嘅民居啊，因为即系烧烤场啦，咁一定有烟雾啦，一定有噪音啦，少少即系大家可能烧开嘢食，咁啊系一啲娱乐嘅活动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噪音。咁其实咧亦都有唔少嘅居民咧，其实一直都系投诉呢个嘅烧烤场对于佢哋咧系有所影响嘅。咁但系咧就一直咧都未有对呢、這个无牌嘅烧烤场有作出一个有效嘅一个即系执法嘅行动啦。到而家咧就系、是、警方系采用咗一个票控限聚令嘅方法，同埋咧就拘捕咗相关嘅负责人。咁啊，大希立点样理解呢个嘅问题咧？咁其实系咪应该早啲去到执法，等啲居民唔好咁多嘅滋扰咧？ 喂，都系老老实实，即系如果你去帮衬一个烧烤场又好，一间食肆又好啦。其实有时如果佢无牌，个市民可能唔知嘅。 吓， 但如果咧已经有个消息或者有个方法话到俾你听系无牌咧，你继续帮衬，咁当然就贵客自理啦。呢个即系正警方可能执。咁我依家我都搞唔清楚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咧就系话点解咁耐无牌经营佢又可以存在？ 系啦。 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当啲市民知道佢系无牌之后咧。是不是有些人仲繼續幫襯咧？又話究竟是怎樣咧？呢件事 咁啊，都見到是執法行動之前啦。咁其實警方咧係有拉過一啲嘅橫額嚇，叫大家咧就唔好再幫襯啊咁。咁呢個都有啲得意啊，因為即係其實如果佢係 應該停業就唔係應該就拉橫額係咪應該咁咧？你覺得係咪？ 即係如果佢係真係一個無牌經營嘅燒烤場，其實警方應該直接執法啊嘛。 係啦，即係即刻就停止佢營業，應該係。係 啦 係 啦，咁或者應該早啲啊，就去到執法啦。咁而家有啲食客咁啊，唔知佢係無牌，繼續幫襯。結果被發出限聚令的票控，咁有些人就覺得其實應該早啲，就應該再早啲， 即係唔係掛扣掛橫額就講話警告你哋唔好幫襯，如果你幫襯就怪客自理，即係唔應該用呢個方法，即係嚇，咪係咁樣。 咁啊，唔知都問下聽眾啦。咁啊，唔知有冇當區嘅居民咧，又或者係都有留意到呢兩個嘅燒烤場嘅？大家對今次呢件事件啊，有咩嘅睇法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大希立呢個時候就揾嚟一位區議員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葵青區區議員林兆輝啊。林兆輝你好， 系 林生你好， 系你好，兩位主持好。 系你點樣理解呢件事件啊？其實係咪應該要再做啲執法啊？ 其实呢讲起烧烤场呢其实已经是一段好长的时间呢即是在区议会都有多番的讨论。 咁喺今年嘅四月佔期間咧，社區事務委員會都有同事咧係提出呢個問題，因為係確實係對好多居民嚟講係唔止係短短時間嘅困擾，係多年嘅困擾。樓層上嘅居民啊，光污染啊，嗰啲燒烤嘅氣味啊，消防通道啊，或者違泊嘅問題都好嚴重。咁所以嚟講，其實我哋喺區議會一直都唔同嘅區議員咧，都有好多個即係議程提出，就係希望政府能夠點樣去徹底解決個問題咧。雖然喺即係過去咁多年裏面咧，一直咧各個部門都有喺佢哋嘅範疇裏面咧進行執法，但係嚟講，始終嚟講係徹底解決唔到問題。好似正正就頭先兩位主持所講啦，咁掛橫啊，叫啲食客唔好幫襯啊，等等咧，都係即係今即係我哋喺區議會都未知佢哋即係民政處或者警方掛咗呢啲橫額出嚟，然後採取檢控行動，同係向食客檢控。咁呢個做法確實係有即係有一啲阻嚇，但係嚟講，因為警方都係用五九個支咧係票控客人，令到啲客人唔夠，即係令到市民唔夠膽去啫。但是我哋都有即係擔心，就係如果日後嗰個五九個支解除咗之後，即係可能冇依個限聚令之後咧，亦都會好多居民都會反映翻，就係將來亦都會可能會繼續咁樣落去。咁循此落去都唔係辦法啦。咁我哋都覺得，即係政府可能會唔會透過其他更加嚴厲嘅措施去能夠解決咧？依個我相信社會人士或者公眾人士，大家都可以去討論 啦。嗯，我首先要講一講翻咧，就係今次咧，警方亦都係有一個嘅回覆我哋嘅查詢啦。咁就話以涉嫌欺詐同埋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工具咧，就拘捕咗17名嘅燒烤場負責人同埋職員啦。食環署亦都係以涉嫌無牌經營食物業同埋違反呢個嘅599AF 咧嚇，呢個防疫相關條例，就拘捕咗兩名嘅燒烤場嘅負責人嘅咁。咁就睇翻，亦都咧，警方話咧嚇，一月到而家啦嚇，有定期嘅巡查啦，亦都聯同食環署咧，係對呢個嘅無牌燒烤場做咗四次嘅執法行動，係有提出檢控嘅。咁要問嘅問題就係，點解又巡查又檢控，但呢個燒烤場都可以仍然無牌經營接近20年嘅咧？你點樣理解呢件事咧？ 我哋喺區議會都有問過，其實咧一直咧民政處嗰時都答過我哋咧，即係確實咧。部門即係確實係有一啲檢控數字，甚至可能定罪，有啲人入獄或者罰咗錢。但係我哋都問一個問題，點解唔依笪地方屬於係祖堂地啦？我哋都問政府，一定係有啲方法令到可以依啲地方嘅持有人啊點去處理？即係亦都民政處可唔可以揾翻相關嘅人士出嚟？去處理呢，但係當時民政處就話一直呢佢哋就籌組唔到個司理人，揾唔到個即有個持份者，但係冇人行出嚟呢係願意呢做司理人。咁但係一直拖拖拉拉，咁民政處亦都希望能夠就希望能夠即係再同我哋去傾，睇下點樣可以揾到個司理人出嚟去處理。但係我哋曾經亦都有啲區議員提出，就係喂，不如政府簡單做法，就用一個即係向法庭申請啦，可唔可以封閉嗰笪地方？咁自自然會就會有人走出嚟㗎啦，就會話係嗰個地方嘅擁有者。咁但係直至今日啦嚇，都我相信公眾人士譁然就係向食客作出票控用599支，但係好多街坊都即係今日都大個迴響，就係、是、你今日599支啫，但係他朝你撤銷咗599支之後，警方又用咩去令到依個場地停止唔可以做生意呢？咁你而家係票控只係一個好簡單嗰啲所謂嘅佢係無牌經營。咁不嬲以嚟食環署呀同埋警方呀地政處佢哋都好着力上都話做，但係不斷係咁重複又重複咁樣。咁所以而家個情況就係、是、今日警方佢哋或者食環佢哋所做嘅嘢，好多居民都只係覺得一個短暫嘅寧靜嘅啫，咁第二日會點呢？咁樣，咁所以我哋即係都希望就即係民政處又好，政府又好，用咩方法呢？咁我哋聽到特首都曾經所述講咧，有啲地方可以特事特辦，或者去土地收回條例點樣去處理翻，令到依笪地方能夠。 林兆輝，由於就嚟聽七點半新聞啦，我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下。 好， 好， okay。 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塘一个冷藏仓库下午发生火警，一死两伤。死者和另外一名伤者在地库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起火地点是东元街越秀冷藏仓库有限公司。火警已经救熄，不时传出浓烈的烧焦气味。目击者表示，事发时有大量黑烟从大厦内涌出，一名男子在大厦的五楼爬出棚架呼救，消防升起云梯将他救出。消防表示，仓库满布杂物、烧着发泡胶以及隔热物料，释出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增加救援的难度。劳工处表示，已经派员到现场，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政府宣布12至17岁青少年可以优先由下个月2号开始预约，以及由当日起接种科兴新冠疫苗。当日上午9点起，他们可以透过疫苗接种计划专题网站预约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苗。中心会提供即日筹。医管局马鞍山家庭医学中心和天水围天业路社区健康中心亦都提供接种服务。卫生署辖下5间学生健康服务中心亦都将会为这个组别的学生提供科兴疫苗接种服务。12至17岁的青少年必须在接种疫苗当日携同家长同意书。家长同意书的范本可以在疫苗接种计划专题网站下载。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继续访港行程，全日走访检疫酒店、检测中心、实验室和医院等。参与行程的专家团成员包括港澳办交流司副司长刘文达、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何清华、国家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以及广东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剑锋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形容通关在望，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估计通关初期会设配额，期望内地专家团访港之后可以提出意见，让本港改善。本港通胀回升，政府公布十月份综合物价，十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升幅较九月份增加0.3%。剔除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1.1%，主要由于电力费用和新鲜蔬菜价格升幅扩大所致。政府发言人话，随着进口价格升幅加快，同埋经济复苏，预计通胀压力短期或者会略为上升，但是由于本地成本压力仍然轻微，基本通胀应该大致维持受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天气清凉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稍后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喺新界嘅屯门龙富路。龙富路去黄珠路方向在龙日村对开，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在塞到中山公园的。龙富路去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对开有意外，一带仍然是挤塞。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只是上桥位多车一点，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湾仔之路都没那么塞车了，龙尾在桥面登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即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较早前东九龙走廊过和尖沙咀线都相当之多车的，现在没有龙尾了。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还是多车一点，龙尾在多实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处。 九龙路面方面呢，而家沿住龙翔道东行去这个观塘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的交通都仲是比较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仲是多车啲啦。而观塘那边呢，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呢，亦都是较为多车的。新界呢，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屯门市中心那段就仲是繁忙少少。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就沙田市中心那段就较为多车啲。咁晚间工程方面呢，早少少提大家啦。黄大仙嘅龙翔道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嘅11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沿住龙翔道东行去观塘，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部分中线会临时封闭。咁另外油麻地嘅金粟街同埋庙街都有工程嘅，都系11点下。今晚11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钟，金粟街东行线去加士居道，近住上海街至庙街嗰段咧会临时封闭，而庙街就介乎金粟街至街市街嗰段咧都有封路措施。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那里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美孚九華徑嘅無牌燒烤場啊，咁啊經營咗接近20年啦。咁上個禮拜五咧，食環署同埋警方就係採取聯合行動啊，咁就拘捕咗17名嘅負責人同埋職員啦。咁但同時亦都票控咗在場嘅82名嘅食客，話佢哋咧係違反咗限聚令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訪問緊葵青區區議員林兆輝啊，請翻佢出嚟先。林兆輝你好 ，Hello， 係你好。 阿林生啊，我咧就真係有啲困惑喎。个问题啦，一个二十年无牌经营嘅地方咧，到今日为止咧，都未系揾到一个好嘅解决方法啦。咁啊，过去点解会出现呢个情况咧？即系我个估计咧，咁以前咧就可能喺跨部门去处理呢啲问题嘅时候咧，就你推我推你，可能我唔知系咪咁样啦。咁但系理论上咧。地區的事務呢，最後呢在區議會呢專員應該就有個統籌的責任的，這個第一點啦。好了，第二點呢就是現在不是、哦、又不是不知道什麼法例、哦、個個都去說他有說他違例、哦、現在就是你說地政又說不對，這個警察又說不對，食環又說不對，個個都說他不對，就是說他是有違例啦，但又找不到一個有效的方法使到佢係可以咧，唔能夠經營。咁究竟呢個問題喺區議會層面上可以點解決？冇理由喎、啊，呢、這個真係經典例子喎、啊，二十年無法解決，真係係咪 咧？其實咧喺呢個問題上面咧，每一即係直情每年啊，都有同事各種唔同嘅同事都有上過呢個議程去討論。 係， 其實一直咧，我哋即係好多同事都覺得，即係其實總要有一個徹底解決的方法，很多同事有提出的，包括即你燒烤場啊，而家個營運者，咁點可能可以喺一個地方度營運咁耐？同時間佢係霸佔啊，定係租咗嚟用？但係租嘅人啊，即係一定有人係收租嘅啦，或者係有人去負責嘅啦。但係點解一直即係處理唔到？咁我哋都喺啱啱最近嘅區議會啦，即係四月嗰個區議會社區事務委員會嘅。都其實我哋最針對點就係、是，喂政府即係我相信我哋 一般嘅好难去处理啊，但係政府部门一定有晒相关人士呢啲土地上面嘅祖堂地上面嘅负责每一笪地嘅负责人或者係有关人士嘅资料，可唔可以去搵出嚟，甚至政府亦都可能可以发一啲警告，直情就话如果你再咁样呢，咁样落去呢，有冇可唔可以向法庭申请一啲叫做封闭令或者禁制令呢，食环署做唔做得到一啲叫做禁制佢，即係而家有啲食肆唔做到安心出行嘅都要封佢14日啦咁样。咁但係而家现在喺呢个阶段，警方食环今次呢个联合行动确实係即係大众关注到啦，而家係告食客啦。咁但係之前一直都有做呢，係始终係隔靴搔痒，佢推唔到重点。而呢个重点，我相信我觉得今次应该民政事务署或者民政事务局方面呢，係起一个更加要深入啲嘅统筹，去点样令到呢笪地方係还原返呢啲祖堂地，係唔能够係作出一啲叫做呢係营运烧烤或者甚至係营运嘅嘢呢，唔好影响到周围真係接近成几千个居民，佢华丽村一带嗰啲居民每日都要面对住即係呢啲噪音空气污染。所以我相信呢，政府方面呢即係、就是、要諗喺呢件事上面呢，更加要真係可唔可以彻底解决呢，係要靠政府啦。因为一般我相信我哋冇乜可以即係逼令到政府，最重要係政府肯行前一步去做去处理，令到更加多人知道呢，原来呢啲场地原来好多嘅不合法，咁亦都虽然话有检控啫，有检控啫，但系嚟讲可唔可以能够真系令到呢笪地方还原翻一般正常嘅运作，咁先可以彻底解决。嗱，我相信亦都要透过你哋都要帮下手去呼吁下政府咯。要 唔系，我谂呼吁都冇用嘅，即系你因为依个跨部门嘅问题咧，就各个部门都只能够执住佢自己嘅嘢去做啫。正如你话斋。各个部门而家都喐啦，咁但系都未解决到问题咧。最后地区问题嘅总负责就系咪应该起码统筹，应该就系区议会同埋专员去做咧？如果系嘅话咧，咁就专员加民政事务局啦。即系咪应该就系针对呢个问题咧，有个跨部门嘅会议去解决？即系我嘅问题系咁。 其实不嬲，区议会每一次会议都系邀请晒所有部门上嚟噶啦，但系最后各个喺各个部门都系做喺自己嘅层面。 唔系各自表述冇用噶，所以跨部门嘅解决方案嘛，唔系各自表述啊嘛，唔系各个部门。 呢个我绝对同意啊，因为所有部门应该要即系大家要坐低，然后用一个最有效嘅方法，由DO 去即系民政事务专员去统筹，然后透过用一啲最有效嘅方法，因为过去其实即系。即係每一次大家都用一個希望能夠徹底解決的方法，但係去到一啲叫法律層面上面，我相信咧，民政事務局專員咧係可以領導大家咧去唔同嘅部門，能夠即係深入去處理。今次已經係其實一個突破，嗰、那個突破就係一個笑點，就係、是、俾人哋覺得係掛幾條橫額喺度。其實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都未至於係。即係阻嚇到有啲市民唔去燒啫，但係日後都會可能再有重演發生嘅。咁點去處理呢個就係民政事務專員希望能夠同唔同嘅部門，即係再諗下可唔可以向翻即係呢啲土地上邊每一個持份者，可唔可以杜絕到，甚至真係透過法律途徑咧，係呢個封鎖封咗佢哋嘅地咧咁樣。 係啦，其實我想問有冇人探討過封咗呢個場地嘅可行性咧？其實部門係咪做到呢樣嘢嘅咧？ 咁呢個就我相信係即係政府咧一定有佢個方法嘅，即係因為好似譬如而家有啲食肆做得唔好，佢都要封人哋啦。但係政府一笪呢笪土地已經成20年係咁樣搞啦，有冇辦法？我相信。即系我唔同嘅部门，地政署可唔可以咧？或者即系食环署可唔可以亦都向法庭申请一个封闭令，封闭咗佢？即系封闭咗佢，自然就会有人就系嗰个地嗰、那个土地嘅负责人都要行出嚟，要面对噶。咁政府亦都要同佢即系倾下，睇下点样去处理。如果唔系咧，只系咁样喺外人隔靴搔痒，我哋都觉得市民亦都觉得系真系未必系彻底解决到咯。 好啊，唔该晒林兆辉啊，多谢你。 OK， 好，拜拜。 林兆辉咧就系葵青区嘅区议员嚟噶，咁呢度嘅烧烤场啦吓，美孚九华径啦，咁系无牌经营啦。咁其实警方咧喺回复我哋嘅查询嘅时候，都有呼吁咧市民就唔好光顾呢啲嘅无牌烧烤场所，违者咧可能会被票控违反呢个嘅599G 限聚令嘅问题嘅。咁而咧就系如果系有人经营一啲嘅无牌经营食物业啊，亦都咧系根据食物业规例咧系属于违法嘅。一经定罪咧，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嘅。不过咧，今次其中有一个嘅即系观点啦，就系话啊，其实今次呢个嘅烧烤场系有申请到呢个安心出行二维码，并且咧系摆咗喺度俾人扫描嘅，咁令到有啲食客咧以为其实佢哋系有牌嘅。咁我哋都就住呢件事咧就问咗资科办啦，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啊，究竟其实啊佢系无牌食肆嚟嘅，点解都可以申请到呢个嘅安心出行二维码咧？咁佢哋嘅发言人咧就回复就话咧，就系话咧，根据呢个记录，呢个场地嘅负责人喺申请安心出行二维码嘅时候咧，系交咗商业登记证嘅档案作为证明嘅吓，咁就唔系用佢即系食肆牌照嚟到申请，佢系用商业登记证吓嚟到申请嘅，咁所以就俾咗呢个安心出行嘅二维码俾佢啦，咁好啦，我哋或者讲呢个话题咧都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转个头咧又讲讲另一个话题。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共融乐团嘅盛事《触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喺23号上演。 当晚，佢哋同陈奕迅合作演出多首曲目，令人听出耳有。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嘅听众有得先听为快，千祈唔好错过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疫情挥之不去，唔少公司同企业都要调节或者改变传统嘅管理模式。当中嘅改变有几大？对公司生产力有咩影响？另外，雇员嘅工作方式转变，在家工作变成出路，对公司利弊点样衡量呢？马恩赐、叶君耀同嘉宾唐伟邦一齐讲疫情如何改变企业管理。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7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大希立喺度啦。大希立喺呢一次咧，想同大家倾下关于香港枪会啊，吓射枪个香港枪会啦。咁就佢哋位于咧呢个全锦公路旁边大榄郊野公园缓冲区嘅范围咧，所造成嘅一啲环境污染啊。嗱，其实睇翻咧呢个问题咧，咁就佢哋早喺2019年年中咧，已经有环保团体咧就系揭发佢哋喺枪会附近嘅山坡啦，同埋引水道咧，就系出现咗大量嘅散弹枪、子弹、圆珠啊、胶塞。同埋呢個嘅飛靶碎片啊，咁當時咧就係、是、之後啦嚇，咁啊有槍會咧就係、是、舊年被票控嘅，咁但系咧就因為有啲嘅證據嘅問題啦，有證據錯漏啦，咁咧就係唔定罪嘅嚇，就脱咗罪。咁啊地政署咧今年6月咧，咁就即係揭發咗污染2年啦，就再向呢個槍會咧發出警告信，就限佢哋咧7月清理，咁但係咧仍然都未有改善。咁而9月嘅時候咧，就係、是、對槍會咧作出釘契。咁但係最近咧又有環保團體咧就翻去現場啦，咁就仍然見到咧有好多嘅圓粒啦，同埋靶碎啊咁。咁究竟啊呢個問題係幾時先至可以清理呢？咁因為都其實呢啲嘅一啲咁樣嘅一啲嘅圓粒啊嚇靶碎咧，其實都對於嗰個地方咧係造成好多嘅污染㗎。咁其實呢個地方咧都有部分嘅地方咧係同大欖郊野公園咧去到重疊啦嚇。咁啊重疊咧係屬於嗰個嘅緩衝區嘅咁。咁但係仍然咧都可能對生態嚟講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咁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呢？啊，大希臘。 喂，呢、這個問題就同頭先個問題有啲近似嘅，即係話咧，即係有一個團體或者有個機構咧，就對即係個環境啊，今次就係對環境造成傷害啦。咁、又牽涉幾個政府部門，有水務署，有地政署，跟住又警務署。咁啊，度度依家都話佢唔啱噶啦，即係或者要或者同佢係處理緊，但又係究竟到最尾？ 點處理呢個問題呢，又好似未有一個好清晰嘅，即係個個都話佢唔啱，不過就未有解決到呢個問題喎，一樣係喎。 嗱，而家香港槍會咧係以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咧就獲批呢個土地嘅嚇，咁佢而家係被釘契啦嚇。咁但係其實呢個槍會嘅契約咧，去到2027年咧先至結束嘅，咁即係話嚟緊咧仲有6年咧嘅時間嚇，咁就係都仍然係批俾槍會。咁但係咧，究竟邊個去負責處理咧？政府部門有冇得去做，即係再用啲方法去到即係逼令呢個嘅槍會去到處理相關嘅污染問題咧，咁呢個成為咗大家嘅關注啦。咁呢個時候，不如我哋都請嚟今次去到現場啊，睇嗰個情況嘅環保團體綠色地球嘅環境倡議總監朱漢強同我哋傾下。朱漢強你好， 係兩位好， 係 問一問最新嘅情況先。咁你哋都最近有再去過現場度睇啦，情況係點咧？ 我頭先先啱啱去完，咁見到水務署啲外判工人清咗差唔多20袋黑色垃圾袋嘅非法碎片、食激殘骸喺度嘅。咁就我哋嘅理解呢，其實每日都差唔多清咗20袋。咁睇到個情況呢就非常之嚴重啦。咁佢頭先你哋講得啱嘅，就係話究竟點處理，或者槍會可以點做。咁可能調返轉頭諗一個問題，就係槍會喺過去有冇積極咁對應呢個問題，而令到呢個問題持續咁樣出現，令到佢哋講話清咗已經200公噸咁多啦。咁你可以想象過去係咪有認真去對待呢個問題呢？咁我覺得呢一點係非常之重要嘅。 嗱，而家咧就我哋都有向水务署咧去到查询呢件事啦。咁水务署就话咧系即系去到做紧一啲嘅搜证工作吓，咁就睇紧法律意见咧，可唔可以再采取第二次嘅检控行动啊？咁而咧亦都系水务署系跟进紧相关嘅工作啦。头先你都话有啲水务署嘅人员可能系收集紧啲废物啦，咁亦都话系啲跟进工作咧，包括去追收翻清理呢啲残余物嘅费用啊，咁你以你所講，其實係其實政府有冇辦法去到要求槍會去到做清理工作嘅咧？咁而家好似淨係得水務署喺度做，係咪咁咧？ 我覺得政府一定係可以做嘅，亦都香港槍會咧喺舊年嘅時候咧喺荃灣區議會上面，佢哋作出承諾，就喺今年年初1、2月度咧就清理完畢嘅。咁但係後來咧，我哋其實過程當中都有去監察嘅。咁我發覺就係佢哋有做。但問題就做得夠唔夠積極？如果你今日就話清咗200公噸，係表面上係多嘅，但問題佢哋有冇積極咁樣去做，而有咁多嘅東西啦。咁而另一部分，我亦都支持水務署啦，佢哋而家做搜證同埋執咗啲東西，佢一定要咧將呢筆帳記落嚟嘅，冇可能就人哋污染咗要由公帑，即係廣大納税人代承擔呢個處理費用，係咪？咁亦都要槍會佢哋應該承擔翻。咁至於是未能夠成功檢控，就等水務署的搜證啦。我好記得咧，舊年嘅喺 court 嘅時候咧，我自己有去聽噶。我其實亦都係一個專家證人，不過最撈尾係冇叫到我上庭嘅啫。咁喺過程當中咧，我記得最撈尾呢個法庭咧亦都裁決咗，就係只係好似主持人所講，係一個技術性脫罪，咁唔係代表冇呢個事實。咁嗰陣時法官亦都同香港槍會嘅代表講，佢哋要對環境同埋公眾負起應該有嘅責任嘅，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責無旁貸啦。如果而家我哋成日都講話，佢交嘢都叫做自己垃圾自己帶走，點可能容許咗香港槍會咁多年擺啲垃圾喺度，唔需要承擔翻呢？咁我當然啦，你頭先講緊一個就係承擔處理嗰個責任啦，嗰樣要做喺裏面咧。其實嗰個影響咧，我諗環保署嗰度咧要幫手做嘢嘅，就係監督翻。檢視翻化驗嗰個土地嗰個污染，因為嗰三種嘅槍射擊垃圾裏面咧，有一種東西咧，大家睇得見咧，可能係飛靶碎片橙色嘅，即係射嘅靶嗰啲碎片啦。一個咧就係裝住啲散彈槍裏面嘅膠塞，嗰啲咧係流到7-8公里之外嘅城門水塘。我喺集水區度執到非常之多，試過有一次就係應該係5分鐘到咧，執咗100幾粒嘅，所以你睇到個情況係嚴重嘅。咁但係第三個咧，係大家可能睇表面睇唔到嘅，就係嗰啲射擊嘅原粒，即係散彈槍裏面嘅原粒嗰、那個量咧，其實我哋嗰陣時揾個香港中文大學嘅學者去做化驗咧，係超標講緊幾十倍噶。咁原係重金屬嘅污染咧，咁我覺得呢個地方咧，你睇唔到表面咧，好似冇咗，但係佢其實咁多年落嚟咧，對於土地嘅污染，對於生態同埋野生動物嘅影響有幾多咧？係要留意嘅，因為嗰個地方係通往集水區嘅。 朱生，我咧就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咧，就咁嗱，你头先提出一个原则咧，就话咧就环境要保护啦。咁如果破坏咗环境咧，就应该用者自负啦，即系商会要负责翻啦。好啦，咁啊，佢要负乜嘢责咧？咁依家个问题，我睇翻商会嘅解释咧，就有旧债同新债嘅问题。即系新嘅咧，就佢觉得佢要负啊，即系当然系咪真系负咗一间，我哋先讲啦。佢话有好多你以前佢未用嗰笪地方之前，都已经好多人喺度射枪，就嗰啲系以前遗留落嚟嘅。即系佢话佢又搞唔掂，边啲系佢负责，边啲系以前，呢个第一个问题。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就系话斋啦，如果系佢哋用嘅之后咧。佢依家有冇盡責去清理咧？就要有個監察系統先得㗎，即係咁樣。咁頭先你講咗幾個部門，有水務處、有地政處、有警察、有環保處。即係我個問題咧，就係舊債就點清？即係要分開。因為如果唔係佢嘅，咁佢話唔關佢事，咁即係咁你講唔掂啊？第二個就新嘅點監察？咁你有咩建議，或者邊個部門去監察咧？ 嗱 ，OK， 即係好好嘅問題啦。咁第一個咧。所謂嘅舊債係咪以前係狩獵區有咩咧？只要去個現場，有機會我帶大家去睇嘅時候咧，發覺嗰啲咁嘅污染物咧，即係譬如飛靶碎片啊，一啲圓粒咧，係散集喺埋一齊嘅好多都。其實你睇到咧，唔係以前，即使係以前嘅話咧，冇可能有咁多嘅。所以如果佢哋願意承擔責任嘅話咧，唔係呢種態度。我都講緊咧喺外國，譬如美國。亦都試過有兩個，其中一個就係50年嘅一個槍會，喺20年代開咗，到到80几年嘅時候咧，都被迫關閉，收翻曬地。個原因就因為佢哋排出講緊幾百萬磅嘅有重金屬原粒，污染咗周圍嘅環境，令到海水嘅生態影響到，而啲漁業啊、貝類都污染埋。咁最嬲尾咧係要關閉。咁所以我覺得。有啲責任嘅嘢先釐翻清楚佢要做。有啲係講緊賠償咧，係講緊1000几万美金清理費用。有其中一間咧就因為處理唔到，最屘咪執笠。咁但係呢個責任問題，我覺得係可以釐清。但另一個地方咧就係話新債嘅部分，邊個部門去處理咧？嗱，好坦白講，這個地咧係地政總署批出嚟，其實佢絕對而家亦都啱啱佢開始做緊呢種角色，就係、是、統籌。咁多個部門一齊去傾，但其實地政總署過去嗰兩年裏面咧，初頭係一種拖字決，唔係咁願意去承擔，因為地政有好多過去嘅經驗都係就係可以唔做就唔做嚇。而家個問題佢冇得避啦，因為不斷咁俾我哋踢爆。咁但係我覺得而家佢做一個統籌係重要啦，亦都推出咗一個釘契嘅，至少姿態上面俾大家或者俾商會知道就係、是、你冇諗住拖到2027年啦，即係可能以後就係唔續牌。咁都係呢個問題，仲有一個問題呢，我諗係好重要嘅啫。咁未來咁點算呢？嗱，既係要處理呢啲啦，新嘅東西就係處理就係未來。如果真係開翻，而家只係限聚，佢就未必有射擊啫。如果開翻嘅時候，一個就喺外國嘅經驗都係做就係、是、射擊嘅範圍、射擊嘅方向，其實可以規避咗一啲嘅污染物落入郊野公園或者集水區嘅。呢啲可以處理。另一個咧就係、是、射嘅。散彈裏面咧係可以有啲唔含鉛嘅子彈嘅，即係低污染嘅子彈。呢啲其實都是一種方法，甚至係用啲圍網，令到飛靶落嚟嘅時候咧方便收集翻嘅。其實外國好多經驗㗎，以香港槍會嘅資源咧，佢絕對係可以處理到呢啲嘢。咁所以而家佢好似慘慘豬，但係污染咗咁多年，我覺得個生態同個環境，我哋失咗咁多年。好多人都係慘慘豬 嘅。你今次嘅事件咧，其實你哋都做咗好多嘅調查工作啦。咁但其實呢啲嘢係應該個槍會咧係要遵守地契裏面一啲嘅即係環境嘅要求。你覺得其實喺巡查嚇預防方面，政府係咪應該做多啲嘢咧？ 我諗係以前政府咧，因為真係冇去睇呢樣嘢，即係我就唔敢話係睜只眼閉只眼，但我哋試過帶記者去咧，去踩咗一個大概50×80英尺嘅範圍裏面咧，全部都係膠濕。個記者踩到其中一個位咧，成隻鞋都淹沒咗。其實你會，我用呢個例子去講係咩咧？過去其實如果有監察嘅話，就唔會有啲咁大範圍嘅污染物擺咗喺度，竟然視而不見。咁但係而家只不過就係話，因為佢分咗喺唔同嘅部門，喺唔同嘅管轄區域之內，咁所以一定要地政總署而家你做翻啦。咁亦都睇到水務署，其實漁護署都係做啲監督工作嘅。咁 警務處亦都發出傳票啦，就證明咗就係警務處而家都覺得對於佢處理嗰個廢物上面係唔滿意啦。咁啊，嗰個咧就要到12月29日就會上庭。 所以就唔係淨係有個監察問題，仲要有新嘅規則。如果將來有新嘅活動，係嘛？係啦， 係啊。不過治本嘅方法啦，因為執真係執唔曬嘅。 OK， 好，時間關係啊，同朱漢強傾下呢先，多謝你嚇。朱漢強就係綠色地球環境倡議總監。其實我都嘗試過邀請槍會回應噶，不過話咧係要等委員嘅決議。所以今日就未能够做访问嘅。